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七分嘅早上啦，你哋好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啦，咁啊见到喺今日2023年10月23号，咁啊农历方面啊9月初9啦，咁啊今日咧就是、公众假期嚟嘅，咁啊早上六点零七分嘅时候啦，继续咧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卷号小白喺度咧陪住各位听众，咁啊望一望出边啦，咁啊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咧就系生效咗啦吓，咁啊亦都提提大家，咁啊今日咧就系重阳节嚟嘅，所以亦都系公众假期，咁啊大家如果要登高或者去祭祖，记住咧呢个一个嘅小心火种啦吓。但系如果你话系今日翻学嘅，唔系翻学，今日翻工嘅。咁喺屋企就或者休息嘅，咁啊都记住打开心机，咁啊喺晨光第一线时段入边咧，我哋都会继续陪住你。 晨光每日一格， 这个世界上没人是尽善尽美，纵然是自己可能都未必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为什么会未必呢？世界总是有些人会觉得、啊、我真的很正啊，我真的很完美啊，是不是事实呢就不知道，总之自己的心里面怎么想就可以了，但如果你都是觉得自己未是尽善尽美的，不紧要的，找多些自己的优点出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人是真真正正地完美的，我们应该就学会看看自己好的一方面，我们要学懂就是慢慢欣赏欣赏再欣赏一下自己，然后就感觉得到、啊、原来我都挺好的，有些事情我也可以做得到的，学会欣赏自己咧，咁亦都系叫做喺成功入边其中嘅重要嘅一种嘅心态嚟噶。如果你连自己都睇低咗嘅话咧，咁啊边个帮你啊？所以我哋应该咧就好好地学会欣赏自己，咁啊可以度过快乐嘅每一天。 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似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错。 所以有时成日谂成功之外，仲要谂下自己到底嘅心情是否快乐。陈奕迅，我的快乐时代。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是6点13分，望一望出面的天气先。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都是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24度，相对湿度 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就是2至到 4, 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另外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都是生效紧的。今天就23号啦。其实喺寻日22号嘅时间啦，咁啊亦都开始咗咧，就系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咁啊吐痰啊、未经准许而展示招贴或者海报等等嘅话啦，个定额罚款咧系已经有所调整噶啦，咁啊比以往咧就调高咗接近两倍，由原本1500蚊增加去到3000蚊不等噶，增加到3000蚊，咁啊截至到咧就下昼5点钟。咁啊，尋日嘅下午5点啊，記得食環署亦都發出咗咧就兩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咁啊，涉及有人咧就喺公眾地方亂拋垃圾啦。咁啊，為可以話修例之後咧，咁啊第一次咧就係發出呢一類型呢、這個定額罰款嘅告票啦。好啦，咁啊睇翻先，頭先提及過嘅一啲叫做例如係拋垃圾啊。吐痰啊，未经准许而展示招贴或者海报，以及咧就系犬只粪便整污糟咗咧，就系街道呢、這个定额罚款咧提高去到3000元噶。咁至于咧就系针对店铺左街嘅非法弃置建筑或者大量其他废物嘅定额罚款嘅金额咧，咁亦都提高去到6000蚊噶。咁寻日咧亦都正式咧就咁开始咗噶啦。食环署亦都话到，咁啊指出咧就系高定额罚款金额之后啊，咁啊署方咧就会继续加强对市民嘅宣传教育工作，咁啊呼吁市民咧就守法嘅，咁啊一齐努力保持环境卫生。食环署人员咧就喺日常嘅巡查入边期间啊，咁啊若果发现有人乱抛垃圾或者咧就系有店铺非法咧就扩展营业范围嘅话，亦都会按制住实际嘅情况采取执法嘅行动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喂，我完全系冇做呢一啲嘅事情嘅，咁啊唔需要担心啦。如果咧就都担心自己嘅话咧，咁啊不如多啲检视一下自己嗰个嘅工作又好，又或者咧就都睇睇自己会唔会有机会啊？咁啊尽量咧即系防范于未然，咁啊呢啲嘅钱咧，咁啊唔使俾人罚咯。 宇宙意外爆破，孩童也在变态脱去束缚，寂静里有惊慌，但有风光。以后渴望深入地躯壳，犹如发现海浪朦胧扑朔，想办法抵挡。青春的姿态不免怯慌，无声里接触，无知与率真偷偷把我扯向远方，远处会有野狼，哪有最暖皮窝，风会吹过一些过错，无声可掀起痛楚。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For when you天会不禁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我被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 脆弱脆弱与年老，成人背叛伟大志愿宣布，青春里没有地图，呼吸够让你自豪，变化与光梦经过耳朵，无声中一生结果。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For 云雨暗好，无端的伤口都会好，你有天碰到满界哀痛，你有天会不禁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都没有预告，世界会悄悄变了废墟，即使到处有恶意更多难，我会守于你身旁、yeah、你我会悄悄变了记忆，即使再伸手也捉不到，看过壮阔烟火。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神情如不禁退缩，你会惊觉可以诞生到布满奥秘和创造，震撼到就似瀑布。Oh, you can have it all, life can be so beautiful. Oh, it's so wonderful, it's so wonderful. Oh, oh, oh, you can have it all, life can be so beautiful. 光第一线，星期一神光正能量卫星。 啱听完一首嘅作品，嚟自 A.P. 潘宇谦嘅《寂静的诞生》啊，24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20啦。咁揭揭报纸嘅时间咧，都见到今年咧就系好市民奖励计划50周年。咁啊，见到咧警方举办巡回展览。咁啊，第四站咧就喺10月19日至到咧就10月25日。即系如果你话喂，我而家仲想睇，咁其实都可以睇噶吓。咁啊，位处于咧就喺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期举行噶。咁啊，主题咧就叫做正义守护联盟。咁啊，公共关系部咧，咁啊，今次联同警队唔同嘅单位，咁啊，亦都系第一次召集所有警队吉祥物，哇！组成咗咧就系正义守护联盟啊！咁如果系留意住警星之前咧，即系神光警星啊，之前亦都咧就曾经咧就透露过噶啦。咁啊，透过今次嘅展览咧，咁啊希望向大众宣传一下唔同嘅警队防罪信息嘅。咁啊，同时间咁啊，亦都带出咗全民参与、共同行动同埋全城守城嘅主要信息噶。咁啊，联盟咧，其实佢喺寻日嘅时间，亦都喺即系一哥啊，同埋一众市民见证底下咧，就举行咗呢一个叫做结盟嘅仪式噃。今次的反应其实相当热烈啦，咁啊唔少咧就一家大细咁啊去到场馆嗰度咧咁啊参观啦。咁啊展览除咗咧就由唔同嘅联盟成员每一日咧就介绍佢哋所成员嘅肩负责任之外，咁啊场入边亦都有唔少特色嘅打卡区噶，啊摊位游戏啊，仲有啲系好市民奖有奖问答游戏。都话到咧，参加者只系需要完成挑战，咁就可以赢取咧即系正义联盟成员设计嘅精美纪念品啦。例如咧，见到一哥更加向咧就提子啊，提防骗子嗰个提子咧，提子大事咁啊派发介绍一个嘅叫做《正义守护联盟》第二季嘅提子动画廊绘本，同埋最新推出嘅一个叫做提子手表。咁啊，提子手表有啲咩符 fit 咧？有咩机关喺度咧？嗱，提子手表咧就入边设有一个叫投射嘅功能，咁啊可以发射24款提子嘅图案。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咧，就喺公共图书馆咧就借阅提子动画廊嘅绘本嘅提子手表入边呢个投射功能啊。咁既然有24款提子嘅图案，咁啊当然就系提提你提防骗子嘅一啲嘅图案啦。咁啊，警方亦都话到，咁啊要有效打击罪案，同埋现金手法咧真系层出不穷啊。例如咧，即系最近啦，我哋成日都话到，喂嗰个 WhatsApp 啊。 真係都好犀利啊！即係啲人咧呃錢啊，一陣又話用 AI 啊，又整把你把聲出嚟呃你啲屋企人，呃你啲朋友，有啲啊整埋你個樣添。咁所以而家啲叫做電話咧都唔好隨便接啊嚇。咁佢哋都話到啦，咁啊而家就騙徒手法咧就真係層出不窮啦。咁啊，絕對咧就唔能夠單靠警隊咧就自身嘅力量嘅，亦都需要咧就係社會各嘅階層，咁啊大家做好自己嘅角色啦，同埋本分。咁啊，警隊希望每一位嘅市民咧，亦都貢獻自己嘅力量，加入咧就係正義守護聯盟嘅行列。咁啊，共同行動，守護我哋香港呢一個嘅城市嘅。好啦，另外咧就防罪教育啊，需要咧就係大家啊做到有個口號嘅。呢個口號簡單嘅啫，從細做。持续做同埋一齐做，咁啊简单啦，由细到大咧就培养小朋友嗰个叫防罪同埋咧就系守法嘅意识啦，咁啊为佢哋咧就扎稳呢一个嘅根基，就似我自己咁样，其实由细到大咧都听好多咧就系一啲防罪嘅意识，咁你个人大咗啦，咁你自然咧就会有所警惕，咁啊多啲咧就留意住时事 ，keep 住咧就 update 一下嗰啲最新嗰啲防罪防骗嘅方法，咁啊令到自己就可以避开呢啲嘅陷阱啦。好啦，今日亦都同时教育以及提醒啊，新一代嘅年轻人同埋身边嘅亲朋好友，大家咧就要远离呢一个嘅罪行啦。咁啊，警方亦都希望扩大市民咧就能够将正义守护联盟嘅精神啦，同埋防罪嘅资讯宣扬开去，一齐咧就做到全城守城咁讲嘅。咁啊，睇翻今次呢一个展览啦，咁啊为期一个星期嘅展览咧，今日已经开始咗啦。头先提及到，咁啊就系至到10月25号星期三为止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喂我仲想去睇嘅话咧，咁啊而家都仲可以去欣赏得到。例如今日公众假期，如果你要喺即系叫做重阳啊吓嘛，登高完之后啦，咁啊亦都可以去到头先提及过嘅地方嗰度咧，就欣赏一下。咁啊，见到呢一个咧就开放时间就去到既然25号，即系仲有时间啦。咁啊，你会唔会咧就欣赏一下咧？咁啊，其实睇到警方咧就近呢段时间咧就好努力去到做好多防骗。咁啊，亦都咧就公布翻好多唔同嘅数字啦。咁啊，例如喺之前嘅时间啦，警方联同多个机构就已经喺观塘合办咗一个即系中秋节嗰阵时，唔知你记唔记得啦？有个晚会啊，个中秋晚会，咁啊有800个嘅无人机咧就表演嗰个推广啊防骗嘅信息。咁啊喺个天空嗰度啦，咁啊亦都见到除咗有提子之外啊，嗰一粒咧就防骗大使嘅提子之外啦，亦都见到嗰啲字咧就写住提防骗子，好大只字写咗喺度嘅。咁啊目的咧都系希望大家就可以喺呢一个即系叫做生活上边就唔好俾嗰啲犯人啊，俾嗰啲騙徒咧，咁就可以咁輕易呃到你血汗錢啊嚇！咁所以咧，警方呼籲都係好嘅，咁我哋就做人都要醒目啲，咁啊唔好俾啲人咧就有機可乘，咁啊遇到啲譬如係唔知係咪詐騙嘅，或者突然間問你攞錢嘅，最好咧多翻求證，跟住先至咧就做一個理性嘅決定，咁就安全啦。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遗下胆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难做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围攻也并未摇动，漫难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 天不再按下大门门钟，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去沉梦，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笑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要懂。患难里的狂想曲，将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控，应对日后点控。大战始终都会结束，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十次星光难阻挡，春秋前转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先系陈忠泽嘅一首作品，如果我是超人。24度嘅气温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呢、這个时间先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晨光第一线，咁啊 Vicky 都会同大家见面噶啦。我哋转头晨光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广东汕头市南澳沿海域在凌晨3:20发生五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过，呢次地震震央位于汕头东面大约71公里。即是香港東北偏東大約350公里。天文台亦都接獲幾個市民報告，話感到輕微震動，震動維持幾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嘅地震烈度為修訂麥加尼地震烈度表嘅第三度，即係室內有感，類似小型貨車駛過嘅震動。國家安全部公布一宗美國間諜案，指四川省國家安全機關在2021年7月破獲一宗美國間諜情報機關對中國赴美訪學人員實施策反發展的重大間諜案件，拘捕美方在中國重點國防軍是國防軍工單位安插的情報線眼。目前疑犯已經被移送去到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接受審判。国安部强调，任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巴冲突持续，至今造成超过6000人死亡，其中加沙有超过4600人丧生，以色列就有至少1400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引述加沙当局说，以军持续空袭已经造成加沙超过40%房屋被毁或者受损。雖然以軍正加強空襲加沙，但星期日再有新一批人道救援物資從埃及經拉法口岸運送前往加沙。這一批物資由17架貨車運載，並且由埃及紅新月會等機構捐贈，包括食品、醫療用品、水和衫等。埃及日前同意開放拉法口岸，第一批20架裝載人道救援物資的貨車在星期六經口岸進入加沙。埃及傳媒報導，星期一會再有40部貨車進入加沙，但聯合國曾經表示，需要每日100架貨車的人道救援物資，才能夠滿足到加沙240萬居民的需要。聯合國人員亦都話，

多数红假翻工咧，其实有阵时候我自己咧就唔会话太过，哎呀，点解红假又要翻工啊？反而我系会咧多咗份动力嘅，我觉得系会觉得哇正，红假翻工好有使命感。你有冇呢个感觉噶？ 红假翻工咧，我就已经系冇乜感觉噶啦， 即系 我做咗二十年啦。 所以都已经是会回来陪住大家的。 是啦。 咁今日就重阳节，有冇諗住放工之后会唔会同仔仔去行下山咁样？ 冇啊，仔仔有嘅读书啊今日。 哦， 是啊， 因为考试测验啦。 是啊，有测验啊。 哦，咁啊就真係唔可以出去玩下啦。 是啊， 咁就要休息下啦，或者努力啲温书啦。 是啦。 咁以前细个你又会唔会有啲乜嘢嘅重阳节嘅经历呢，係到而家你都记得嘅呢？ 我谂早前都系同啲 friend 行山啦，不过重阳节行山咧就试过几年，即系好多人啊。咁嗰阵时就比较上要计埋个配速嘅，咁所以咧就发觉原来重阳节嘅时间咧就只系可以登高，就唔可以做到配速啦，因为咧你 唔可以计时间， 不断喺度讲啊。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离咗，唔该，唔该，走边，走边，走边，系我行咗边，唔系你行咗边，走边，走边，系唔好意思，唔该，唔该，唔该，就 系咁啦。跟住大家就，唉，啱小白又叫我姐姐啦，咁啊，大家认咗你把声咁样， 唔会啦， 系小白啊，啱啱咁样。 不过真系重阳节咧，其实我都觉得其实行山，即系譬如今日嘅天都几舒服嘅，咁但系如果你即系山上面咁多人，你可以就适宜喺上边就稍作休息啦，即系慢慢咁欣赏下咯。咁如果你即系譬如好似有啲人，譬如而家都可能今日咧，好多嘅山友，因为嚟紧又有啲叫做山系嘅比赛啦，可能都会藉住今日公众假期咧，就出去即系有个 terms 叫操山嘅。 嗯，系，我都有听身边嘅朋友有讲，我操山啊， 系 我操山。 系啦，咁但系今日嘅话咧，就要注意，其实山上面都好多人啊。 嗯， 咁啊， 有大有细啦。 系啊，唔好挂住自己做速度咯，咁啊。做唔到速度咧，我覺得唔緊要嘅。咁的個山喺度嘅，即係唔係淨係你自己一個嘅。 我覺得今日可以享受一下同身邊嘅人一齊行山。 系啦， 即系一啲唔识嘅人同佢打声招呼，因为有阵时自己都行过山啦，咁嗰度咧啲人系大家唔识噶嘛，佢落嚟我上去，大家都会嗌早晨，早晨。午安，有冇水未啊？咁样会好 friendly 嘅，系咪啊？ 哦，咁啊会啊， 行得山都系比较，即系见到大家都会。打声招呼先咁样， 系啦 ，positive 啲，我觉得即系大家都容易啲， 系咪？系啊。嗱，讲开重阳节咧，我以前咧就会跟我舅父去登山嘅。 嗯。 点解系跟舅父咧？我舅父其实咧系做补习社嘅。咁我嗰阵时细个小学嘅时候，同阿妹咧就会去舅父度补习嘅，一齐过去。 嗯。 咁一到呢、這、一个重阳节，我哋就好开心啦。我哋都有过去嘅。 嗯。 但系咧就知道好嘢。今日唔使补习，就会跟舅父，然之后舅父又会带埋其他补习嘅学生一齐嚟到去登山， 嗯、 就会喺附近嗰个山嗰度咧，就去行一段路仔咁样。我记得嗰阵时仲系着拖鞋，唔系着波鞋嘅，系啦。咁但系咧，舅父就会带咗一啲嘅水果啦，然后咧就俾我哋去到咁上下一个可能有个凉亭仔，我哋就会去嗰度咧稍作休息，因为佢就要同我哋一齐体验重阳节就系要登山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系我一个。细细个嘅回忆啦， 即系你都重阳节嗰度有去到登山嘅， 有啊，以前细个有啊，咁、 哦、 其实而家到重阳节大咗啦，其实又真系少咗嘅、 嗯， 反而就系放假嘅时候，宁愿留喺屋企啊休息一下啦咁样。咁原来当我去调查一下，发现咧，原来重阳节都有好多唔同嘅习俗噶、哦，即系有一啲诶、禁忌嘅事，唔知道小白又知唔知咧？ 啊，禁忌真系唔知道，唔好乱讲嘢咯。 即系好似中秋节啊，或者新年嘅时候，千祈唔好讲啲唔好嘅说话，系咪啊？原来咧喺重阳节咧，系千祈唔好同人哋讲快乐，即系我哋就会平时中秋节快乐、圣诞节快乐， 嗯。 新年快乐，但千祈唔好同人讲重阳节快乐，就算你嗰日几开心都好。 咁啊，真系冇喎，重阳节快乐，咁大仔冇听过。 系啦，咁因为喺以前嘅年代啦，即系喺古代嘅传统嘅思维里面咧，其实呢一日咧就系九月初九啊嘛，咁就系代表一啲重阳嘅数字，就系两个阳相逢系大凶日咁样，咁所以就千祈唔好喺呢一个大凶日里面咧，就要同人哋讲快乐。应该咧，我哋就唔好比较，避咗佢就好啲啦。咁样，咁原来咧呢一日咧， 又俗称叫做老人节或者敬老节噶噃。 哦， 你知唔知啊？冇听过，我真系冇听过呢、這个。原来呢一日咧，都系最近近年咧就会将变成系一个敬老节啦、老人节咁样。咁其实就系咧唔可以煮饭噶嘛。今日你会唔会煮饭？定系你煮饭？你会唔会叫妈咪煮饭先？ 今日啊咁啱，我啊想嗌外卖， 咁就啱啦。因为今日重阳节。除了叫做敬老老人节之外咧，就系话唔好煮饭，唔好叫妈咪辛苦，一起嗌外卖，一起嚟到去食饭。 咁啊，实有人煮嘅，即系唔好煮屋企饭， 自己煮咯，或者你煮翻俾妈妈爸爸食 得啦， 都可以嘅。咁你工作需要啊嘛，大家而家都知道嘅话，咁如果你话今晚嘅真系会同屋企人食饭嘅，诶，咁就可以试下就你煮又得，你煮俾妈妈又得，就千祈唔好要爸爸妈妈煮，可以俾佢哋休息一日啦。咁原来喺重阳节嘅里面咧，有啲嘢。又唔送得嘅，唔送得啲咩咧？ 病菌。我记得以前细个重阳节又话咩避开怪兽噶嘛，你有冇听过？ 系啊，所以上要登山啊。 跟住又有啲人咧就话到，其实就冇咁多怪兽嘅，系因为有瘟疫咁样。 系啦，就系、是、其实有瘟疫，咁所以大家咧就会避咗个瘟疫就登山咁样啦。咁然之后当佢咧过咗一段时间落翻嚟，真系的而且确喺个即系传说啊吓，即系所有嘅动物咧冇登山嗰啲咧都已经乖咗咁样。咁所以呢一个有个传说系咁样嘅、哦，就系、是、避瘟疫嘅。咁但系唔系唔送瘟，唔系唔送病。菌系唔可以送菊花， 菊花 系啦，因为原来喺老一辈嚟讲啊，就系、是、菊花咧就系、是、用嚟祭祀嘅。 咁 如果 你上山送俾仙人咁， 系啦可以，但系你唔可以俾在山嘅老人家、哦、或者屋企人送菊花。如果唔系咧，佢就会误会咗你嘅意思，就系、是、话你系咪想我快啲俾啲病菌我，然之后住医院啊？ 咁今日菊花茶都唔好请人饮啊，稳阵啲。 系啦，我都认为系啦。菊花茶今日大家尽量就唔好饮啦， 饮其他先咯，咁多茶。 如果你话真系想送花嘅，送翻啲咩咧？康乃馨咯，即系呢啲多数都系母亲节都会送俾妈妈。 系咯，送俾阿妈 嘅。系啦，咁呢啲如果你送花俾人嘅话，咁就拣呢啲，就唔好送菊花咁样。 玫瑰咯，见难咯呢啲。 玫瑰有刺喎、 啊。吓、啊，玫瑰靓、啊，通常靓嘅都系有刺噶。 系咪？ 所以千祈唔好同靓女倾咁多偈 好彩我唔靚女啫，咁樣 好危險。 好啦，咁其實原來咧都有啲食品咧係重陽節嘅一啲嘅啊節日嘅嘢食嚟喎，唔知你有冇食過？你有冇聽過先？首先 嗰啲糕啊， 係啦，有啲糕嘅係咩糕呢？就是、 重陽糕。 有一個叫重陽糕，重陽糕又名花糕。 哦， 咁點解會叫重陽糕呢？點解會食糕呢？其實就好似個有個普通話糕。然后你就会听胶， 系、哦、 啦，糕就好似个糕字咁， 因为登高，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个步步高升嘅意思。咁、然后咧仲有第二种糕嘅，就系、是、栗子糕。咁点解会有栗子糕呢？原来喺北京人嚟讲啊，就系食呢一啲嘅小食咧，就系、是、能够咧，就系啱啱有讲嘅意思咧，就系、是、寿高。九九啊，因为初九啊嘛，系啦。咁原来有一样嘢咧，大家而家多咗人食嘅就系糍粑，有冇食过？ 糍粑 系有冇食过？甜甜地，好似肠粉咁样嘅， 我真系唔知道。 但系佢系有甜食有咸食嘅，佢、就外表咧就系脆卜卜，入边咧就系糯糯地嘅，软淋淋咁样嘅，黐黐地牙咁样嘅。咁、其实入边就系用糯米粉嚟到去做成噶啦。其实系有好多四川嘅茶餐厅啦，唔系茶餐厅，四川嘅餐厅啦，云南省啦，又或者贵州省嘅一啲嘅重阳嘅饮食文化嚟嘅。你去四川菜咧，即系食辣嘅，譬如你去食一啲辣嘅铺头啦，四川嘅指导明，咁佢一定当中都会有糍粑食嘅。咁、你又可以食甜嘅得，咸嘅又得。咁原来呢一样嘢咧，都系重阳节会食嘅嘢嚟嘅。佢哋咁到最后一样啦，就系、是、呢一样嘢我都中意食，我觉得今日都可以大家一齐食嘅，就系、是、羊肉面。知唔知点解会食羊肉面、 哦、我唔食羊肉面啊，咁又羊好惨啊！ 喂啊，咁你猪油鸡都系啦、啊，你谂下点解会食羊？ 我系偏心噶啦，我系特别中意羊，所以我唔食。 O K， 嗱，点解会食羊肉面呢？原来个羊字，估下又有啲咩同音？ 重阳嗰样系嘛？ 系啦，就系、是、咁简单啦。有阵时咧就系咁简单，原来就系咧羊同重阳嘅羊就系、是、同音，咁、所以咧同埋特别当秋天嘅时候， 今日可以食蟹、 哦。系啊，其实佢当中有噶。 系咩？ 系啊， 我估噶咋。 其实系 我 谂 住同音啊嘛。 蟹。 系啊。 咁蟹系咩啊？ 食嗰啲虫壳蟹。 有个虫字。 系啊。 我以为大闸蟹，大闸蟹都冇个重阳嘅两个字。 咪虫壳蟹。

敷个靓嘅 mask 或者点样做一个护理咧都好重要嘅。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嚟阿东，我哋星级化妆师阿东讲下点样揀面膜。嗱，早晨阿东。 早晨。 系啦，嗱，其实咧，我哋见到市面上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面膜啦，又有纸嘅面膜啦，有啲系泥啦，然后有啲系啫喱状啦。首先咧，我点样去选择唔同类型嘅面膜呢？ 我自己觉得，如果揀面膜唔系跟肤质，我自己觉得啦，咁系根据翻你嘅需要去揀面膜，因为其实坊间有好多唔同功能嘅面膜，例如保湿、美白、抗皱、控油、收毛孔，之后再到物质啦，即系嗰个材料，又有系片状啊、水状啊、cream 状啊、啫喱好多，我觉得系根据翻你自己本人嘅需要去做呢样嘢，即系你想保湿嘅就揀翻保湿面膜咁样咯。我自己觉得系。 咁但系我点样知道我系需要啲乜嘢呢？ 即系我觉得都系关天气气候事嘅。先讲天气气候啦，你夏天当然系想控油啦， 系。 咁冬天当然想要保湿啦。咁再去翻你自己皮肤状态啦。如果假设你系捱夜嘅，你不妨拣一啲可能功能性嘅面膜，即系例如话你要拣啲急救嘅面膜。 嗯。 但原来唔系嘅，你好易出油嘅生暗疮嘅，拣翻一啲可能清除角质嘅面膜。 嗯。 咁因为面膜其实未必一定系片状咁嘅，可能有啲 cream 有啲膏啊，系唔同嘅。 是，如果是我怎样揀呢，譬如我由返个 texture 开始讲起啦，究竟你觉得纸质的面膜是通常有什么功用或者是适合什么人？ 其实普遍呢，纸质的面膜呢多数都是用来紧致啦、美白保湿为主的。 嗯。 主要。咁因为其实我自己都 search 过上网，因为太多材质啦佢哋面膜。咁我就费事同听众讲。咁我哋归类为佢係片状嘅面膜先。因为其实片状都有好多咩纳米啊，又唔知咩、即係布质啊，有咩纤维，好多好多种。 超薄啊，嗰啲。 係啦，好多种嘅。咁但係我觉得片状面我自己好鍾意敷面敷 mask， 好鍾意敷 mask， 因为方便嘛。 咁啊 係。如果敷住之后你要睇戏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片状面膜多数都係保湿美白紧致为主嘅。 嗯，咁如果是 cream 或者是cream 状先啦，你又觉得是几时适合敷呢？ 我觉得 cream 状呢，其实我自己建议呢，应该话任何面膜都是冲完凉之后半个钟内。 哦，半个钟内啊。 因为毛孔扩张咗。 哦。 咁你是易吸收啲嘅。毛孔扩张咗你易吸收啲嘅时候，感觉上好似会更加好。 嗯。 有啲人是落完妆即刻敷嘛，或者可能洗完面即刻敷是啱嘅。即我觉得冲完凉用热水冲凉嘛，正常。 是。 是啦，咁你就会可能毛孔扩张咗敷 mask 更加好。咁多數 cream 狀面膜咧，大部分咧都係我嚟清潔毛孔嘅，大部分啫。咁都有啲係保濕嘅 cream 狀面膜啦，即係搽上面敷完之後就洗咁樣，或者按摩吸收翻就可以啦咁樣。 係，但如果俾你揀紙質同埋 cream 啦，因為我自己成日聽咧就話啊，你嗰個紙嘅面膜唔可以敷太耐㗎，唔係咧，其實你本身皮膚個水分咧係會俾張紙吸收翻。 係啦，好多學問嘅合敷面膜，咁其實咧坊間流傳就話唔好超過15分鐘啦。我自己個人建議咧。可以過15分鐘嘅，咁視乎翻究竟嗰個 mask 嘅入邊嘅精華有幾多，咁我自己分享敷 mask 嘅習慣啦。咁你敷完片狀嘅面膜之後咧，正常我會將個袋入邊嘅精華倒埋出嚟嘅，咁我就好似擺翻上塊面膜上面。 哦， 係啦，因為其實始終會漏出嚟嘅。 哦，係啊，係啊。 其實有點為之好咧，就是、你敷完塊 mask 之後，嗰啲精華唔會喺塊面度滴落嚟，那個材質嘅面膜就代表好啦。 系， 同埋有啲人话，我要薄啲嘅面膜，薄啲嘅片状面膜系更加好。其实唔系嘅，你反而厚有少少厚度，你先可以找紧住入边面膜嘅精华， 同埋佢先够位有精华摆入。 系啦，你太薄咧，其实即系感觉上乜 都 冇， 好似冇精华咁。 系啦，我自己个人建议咧，你感觉上我多数都系敷15分钟，咦，我再摸一下块面，咦，仲有大量嘅精华喺度，我可能会敷多5至10分钟嘅，我自己。咁但系当然有啲你发觉完敷10分钟块面膜已经干晒啦，15分钟咦发觉已经系干嘅，就即刻搣咗佢，咁就代表唔好啦。 哦，诶， 个面膜好多嘢讲， 系， 因为咧面膜我自己个人咧，我问你啦，面膜可唔可以日日敷啊？日去跑翻嚟啦？ 应该唔得噶嘛。我通常其实我成日都懒得唔敷嘅，但系我自己听咧，如果你日日敷咧，系会堵塞毛孔嘅。我唔知呢个系咪 又唔系堵塞毛孔嘅，即系唔好讲到咁差，因为始终护肤系对皮肤好噶嘛。系啦，咁其实如果功能性嘅面膜咧，即系例如美白啊、清洁毛孔嘅面膜咧，就唔建议日日敷嘅，因为始终功能性。咁、但系基本上保湿嘅面膜咧，系日敷都冇问题。但系咧，因为始终我揾过好多医生嘅一啲嘅资料咧，就话有啲医生都讲咧，如果你假设你日日敷保湿面膜，因为内地一个好红嘅一线女明星咧，佢就话日日敷面膜噶嘛， 系 啦，话日日敷两块添。因为我睇佢啲节目讲，咁、 嗯、 其实有啲医生就讲啦，如果假设你日日敷保湿面膜咧，其实会令到我哋皮肤过度水分，破坏咗本身皮肤一啲屏障，即系本身你破坏咗本身皮肤一啲。 原有可能出油或出水的能力。 是即是他自己就不懂自己製造一些水分給你了，只是慣了是外部才可以有。 所以我自己都建議就不要日日敷的，但我當年一個星期敷三至四次面膜。 其實我自己偏愛是啫喱或者 cream 妝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如果我真的遲了去洗呢或者敷過夜呢，其實都好像沒什麼問題了。 反而這個會到心黃了。 哦，是嗎？ 如果假設你敷cream 狀或者啫喱狀，現在很流行的睡眠面膜， 哦，是啊， 敷過夜太厚其實可能會 block 你毛孔。 哦， 因為始終你睡覺你可能有些棉質的皮或者怎樣有些毛， 哦， 只可能會黏了上去，因為正常 你不會黏一層那些一些骯髒的塵埃那些嘛。 哦，反而其實 sleeping mask 未必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會很薄敷的，我會很薄敷，因為我懶完我不想敷，或者我想急救的第二天我可能要拍嘢點樣，咁我會敷完 mask 再敷睡眠面膜嘅，但我敷好薄咯。 我真係好似搽 cream 咁樣，平時你搽 lotion 咁樣咁薄嘅睡眠面膜。 問你咧，你敷面膜嘅步驟係點樣？ 我未洗完面， 洗完面 係啦，之後就我會拍一層爽膚水嘅， 嗯， 之後就直接上面膜咯。 哦，好難啊你！ 嚇唔夠嚇？ 梗係唔夠啦呢樣嘢。咁其實正常又係分享，因為我發覺我自己嘅步驟同上網所有嘅一啲建議嘅方法一樣。你正常洗完面啦，因為乾淨嘅皮膚。咁記住洗面點樣令到嗰個面膜更加吸收呢，就係，你要去角質，定期去角質，你先即係等於你起污糟嘅皮膚或者好厚嘅一啲角質層上面，嗯，你敷面膜咧其實吸收唔到。咁， 哦， 都要去角質啦。咁我當你正常清潔完面啦，落咗妝啦，咁你正常應該拍爽膚水啦。正常咧，應該搽埋精華嘅。 搽埋精華，咁我個面膜唔係精華咩？ 搽埋精華，因為其實咧，坊間都好多會教咧，醫生又好，你正常你敷面膜咧，籠統啲講就焗住一啲保濕嘅產品喺呢塊面膜， 嗯， 令到你短時間令到皮膚更加水潤。咁所以你應該正常係搽完精華，你再敷面膜。 係。 敷完面膜咧，你按摩另外一個面膜嘅上面嘅精華吸收完之後咧，再搽面霜或者乳液嘅。正常係咁樣，係， 哦， 啦。咁所以我會搽大量嘅精華。可能搽五六支精華，搽完之後咧，我先再敷面膜，即係令到佢焗住喺塊面度，咁令到啊可以提升咗好多嘢咁樣，自我感覺良好咁樣咯。 哦，咁樣又未嘗唔係一個好嘅辦法嚟嘅。咁， 嗯， 阿東今日你就講咗話啊，頭先點樣一啲 cream 咗面膜或者咩嘅紙質面膜係比較好，或者咧其實成個你敷面膜嗰個步驟係點樣？哇，太多嘢講啦，不如我哋留翻 下一集，我哋繼續講埋點樣揀面膜，好唔好啊？ 好好。 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尋觅自信，尋觅最真，神话世界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7:08嘅早上，咁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听众亦都收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呢，除咗继续都有白元老小白同 Vicky 喺度之外啦，早晨。 早晨。 咁交通组方面呢亦都有二令。早晨二令。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二令。 係啦，有二令喺度呢，交通消息啊话咁易啦。啊，好嘢好嘢好嘢。咁先同我哋睇睇今日呢个交通情况先啦。咁亦都有好多即係特别嘅交通可能都要同大家讲，因为今日重阳节啦。 嗯，冇错啦，今日重阳节啦，所以首先呢同大家讲一讲啲封路先。咁喺柴湾啦，直至到下午5:00，柴湾嘅环翠里连城道部分嘅哥连城角道，以及喺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呢都会暂时封闭㗎。咁另外呢警方亦都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呢要留意返现场嘅警员指示啦。咁另外喺香港仔呢直至到下午6:30，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坟场以及喺油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坟场的支路都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沙岭直至到今天下午6:00，沙岭道和罗湖道近住文锦道路交界一段亦都会暂时封闭。而由罗湖道通往罗湖站通往罗湖道的边境禁区就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去扫墓。市民可以在上水站乘搭九巴的路线73号K 前往沙岭，或者乘搭港铁的东铁线前往罗湖。 而为了配合重阳节大家去扫墓，旧巴士公司亦都安排了一些特别的班次的去给大家前往扫墓。旧巴就安排了12条的特别班次，包括是有来往荃湾至到圆圆学院的32号 P， 亦都有来往屯门至到和合石的61号 S、70S、73S 同埋 74S 噶，咁详情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最新嘅消息。另外，城巴咧亦都会喺港岛嘅南区同埋港岛嘅东区咧都有一啲巴士路线噶，包括咧系有347号线来往金钟至到香港仔，同埋971L线啦来往数码港至到旺角咁样噶。咁大致系咁多啦。隧道方面咧，暂时现时各区隧道都系交通畅顺噶。 咁亦都有啲嘅叫做公众嘅泊车位啦，可能因为今日重阳节嘅关系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到底嗰啲车位有冇提供服务嘅？如果冇嘅话咧，仲泊喺度嘅话咧，咁随时就拖走噶啦。而家系啦，咁最紧要咧就唔好阻塞呢一个嘅交通。咁头先即系听议领都讲过啦，咁喺多区嗰度啦，特别系近啲坟场嘅地方，可能有啲交通改道嘅，亦都有啲咧巴士咧就特别提供服务嘅。咁可能有啲长者就谂住哇，系咪要行上去？其实都有巴士可以提供到服务嘅。咁 啲小巴 系啦，系啦，咁唔使行得咁辛苦嘅。咁详情大家可以去翻咧，就例如运输处啊，甚至乎系巴士公司咁啊，港铁公司咁亦都喺见到有个 app 咧，应该系。出行香港出行二，咁亦都系入边有唔少嘅交通资讯，同埋一啲嘅新改咗嘅巴士路线吓，特定嘅路线都可以揾得到啲资讯嘅。咁大家揾翻呢啲相关嘅网站咧，咁要去扫墓又好，登高又好，去边度都好啦，咁揾清楚个交通路线先出门口啦吓。 冇错，咁都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啦。 咁啊，梗系啦，系啊，有冇啲咩特别又提提我哋啊？今日？ 今日咧就除咗讲重阳之外啦，其实咧嚟紧礼拜四26号开始咧就会有美酒佳肴啊，好耐都冇翻过嚟啦，所以咧都值得讲一讲嘅。咁26至29号咧都系喺中环海滨嗰边举行啊，26号咧就会系夜晚7点咧就正式开始噶啦。咁跟住咧即系接住落去嘅日子咧就中午12点咧都会开放俾公众咁样啦。咁大家除咗入去饮酒食嘢之外咧，其实原来入边咧都有啲学堂咧，即系俾一啲 workshop 大家去。上下堂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係我見到有啲即係除咗酒之外咧，其實都有啲點心啊、親子班啊咁樣。 哦，我自己都有去過，咁其中有一年咧，咁亦都即係膽粗粗帶埋阿弟仔去嘅。係，咁帶埋仔仔去嘅時候，咁當然就美酒冇佢份啦，係，佳肴有佢份啦，佳肴有佢份啦，同埋好彩喎，入邊咧。除了就是有美酒之外咧，仲有果汁， 都嘢有嘢有嘢嘅。 所以咧，其實咧都啱我即係帶埋仔仔去，佢又唔會話即係淨係得個去字咁，唔會咯。咁去到都有食物啊，亦都有啲叫飲品啊，咁啱佢嘅。 佢有冇問 果汁 啊？爸爸點解咁多人咧塊面紅卜卜嘅？ 冇喎，佢又冇留意到呢樣嘢喎，可能生矮啦，唔好睇到啲人嘢係咪紅卜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個即係美酒佳肴其實都咁耐啦，咁今次翻嚟咧，我諗大家都有少少覺得，咦，都係一個亮點，係啊，有少少期待啊。咁如果你話喺中環翻工嘅，咁啊，梗係放工，係啊， 就可以過去啦。 嗰個氣氛不一樣嘅，即係放工之後嗰個氣氛同我哋即係可能日頭去嘅時候嗰個氣氛完全都唔同啊嚇。 咁但係咧，作為交通組啦，所以都要提提大家啦。就算去到呢個美酒佳肴啦，玩都好啦，咁但係記得就係千祈飲咗酒咧就唔好揸車。 咁梗 係 啦， 係啊，呢個好重要啊。不過我都知道而家嘅駕駛者咧都好負責任㗎啦，大家都知道飲咗酒咧就真係唔好揸車啦。 啱啊，啱啊，啱，好啊，非常。好嘅提醒，唔该晒 Eling 啊吓，咁啊唔该晒先。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 Vicky 都即刻咧就数咗出去咧，帮我哋望一望啊，到底系蓝天白云啦，定系乌云密布咧喺呢个重阳节上边？喂 ，Vicky 出边情况点啊？ 哇，今日咧嘅天气都算唔错喎。嗱，虽然咧个天咧都系阴阴地嘅，因为咧睇天文台咧都有话今日咧嘅天气预告都可能有啲雨水系咪？咁但系咧。阳光出现、哦、又见到太阳、哦、咁所以太阳白白升紧上嚟嘅时候呢个温度其实又冇话咁凉嘅。今朝出门口呢我自己就觉得我都穿咗长袖衫返嚟啦，今朝就唔系 T 恤啦咁样。咁然后就而家呢个太阳出嚟嘅时候都有少少温暖嘅感觉、哦。 吓咁啊好咯，而家系啦，之前两日可能有啲朋友都会觉得好似有啲凉，攬返啲围巾啊咁样，咁今日又可以系咪拎走佢呢？ 系啊，又唔好住， 哦唔好住， 都可能会凉嘅，因为其实可能日头咧，中午嘅时候啊，即系12点零啊，至到3点几咧，太阳好劲啊，咁、所以咧都可能最高嘅气温可能去到30度啦，但系太阳一落山，咁就凉啦。咁就唔好跌親啊嘛，因為其實琴日我有翻工啊，咁咧朝頭早係好涼，一早嘢係涼啲嘅，咁但係中午咧其實個太陽都好慢，咁所以都大家要小心啲注意體温，因為呢啲咁樣一熱一冷咧，好容易跌親啊。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啊跌親又唔好啦，唔抵啊嘛。天氣爽朗咧，就應該可以俾你一個更加精神嘅空間咧，就可以發揮一下運動又好，或者工作啊、學習咩都好啦。如果你咁樣跌親啊，或者而家都多人有幾身咳啊嚇，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氣一轉咧就容易有呢個問題啊嚇。 系啦，咁除咗我哋身体咧要留意住嘅天气变化啦，可能湿度啦，甚至气温啦，植物都需要噶噃。 哦，咁梗系啦， 植物，秋天嘅植物你会淋少咗水啊？你屋企啲植物？ 秋天咧就会反而淋多咗，咁有阵时淋多咗，惊自己系咪又淋多咗，都有呢啲迷思。 都会好惊，哎呀死啦！ 系啊， 会唔会淋多咗，然之后佢就会烂咗咧啲根系咪？ 系啊，秋天系天气干咯，即系早晚淋咯，因为晏，我记得晏昼太阳晒嘅时候就有啲专家就讲过啊，唔好淋水啊，如果唔系嗰啲水咧就喺度折射晒窿晒啲植物咁样噶嘛。 系啦，其实咧秋天嘅时候咧，植物咧最适合咧就系喺15-30度左右啦。如果你话唔系，我摆喺露台或者天台咧，都好大风，长期都咁样冇乜太阳照到，咁可能咧就会放翻入室内就会比较好啦。咁你话啊，啱啱就点样淋水好呢？其实呢的而且确我哋在秋天的时候，植物呢所需要的水分呢是会降低了的，因为气温降低啦，那些土啊，我哋的泥土呢去蒸发那些水分呢都会慢一点，所以大家呢就不是说每次淋水的时候淋的分量少、哦、你要淋呢跟平时的水量是一样的、即假设我要淋半杯水，每一次都是淋半杯水、但是个频率可以减少，即譬如可能平时呢这个植物我会是隔日淋水的，而家可能是再隔多耐接少少4-5日啊，或者3-4日啊先至去淋一次水咁样嘅。咁同埋有一个方法呢可以知道究竟呢一棵植物呢係需唔需要淋水俾佢嘅。 哦，就係、是、问佢啦，直接问佢你使唔使淋水啊咁样。然后同佢嚟一个心灵上嘅沟通先。你 feel 到佢干嘅你就淋feel 到佢同你讲唔使淋就唔使淋。 即或者你摸一摸佢系咪？ 系啦， 摸佢，你有冇干燥咧？ 系喎，喂， 搽啲 cream 或者水粉咧？ 睇下佢啲叶咧，系咪干啊？定系湿润？其实得唔得咧？可真系。 但系嗰阵时已经太迟啦，当你见到啲叶干咗嘅时候， 系咩？ 已经系好缺水啦。 我见我啲皮肤咧，有阵时干到搽 cream 嘅时候，我都发觉都唔系太迟啫。 你系人啊？点同咧？人嘅皮肤系点同树叶啊，或者植物啲叶啊？嗱，其实有个方法咧，俾大家咧可以去了解一下究竟呢一棵嘅植物系需唔需要水分嘅。首先，手指我哋人有10隻，系咪？ 系啊， 攞其中一隻， 系。 然之后当你去篤入啲泥入边，我谂大概系2節左右啦。 吓、 啊，如果你深入到2節，然之后你摸到嗰啲泥咧系干咧，咁就证明咧佢系需要水分啦。 哦，即系我哋只手指嘅2節位置，咁睇下佢干定系点样。哦， 系啦，因为有阵时咧有啲泥好得意嘅，我自己有阵时咧去淋水嘅时候，咦，好似表面都已经唔系干身嗰只啡色嘅泥，佢都系仍然系好似喺啲深黑色嘅泥嚟嘅喎，系咪即系代表佢有水分啊？但系有啲泥咧。佢嘅养分啊，又或者佢嘅成分唔同，咁你唔好见到佢黑黑地啊，就以为佢系湿咗，因为有啲啡色嘅泥咧，湿咗水之后，佢会变咗深黑色咁样。 哎呀，咁狡猾！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用颜色嚟到去睇。咁咧有阵时可能面嗰阵，可能因为湿度高，可能面嗰阵有啲湿气，但系其实入边咧泥土入边咧，其实已经可能好干噶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咧，如果想知道究竟呢一棵植物系咪需要淋水咧，就系、是、用我哋嘅手指。啱啱你都话啦，唔系摸佢。我哋系感受一下佢泥土入边嘅水分足唔足够。 哦，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系啦，咁其实空气个湿度咧都要留意啦，因为咧植物咧对于植物嚟讲吓，50-60度系最适合佢哋嘅呢个湿度。 系， 咁啱啱就系话啦，如果你话真系长期干燥，啲叶咧都变晒黄，其实系有可能系除咗系佢唔够湿度之外咧，唔够水分之外咧，可能佢都系会病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住睇下，即系自己屋企嘅植物咧系咪需要多啲水分，又或者。其实咁干燥嘅环境之下，需唔需要带翻佢入室内啦？同埋，如果大家咧 就想唔會成日淋水嘅話咧，可能係噴啲水喺個面。有啲植物咧係需要個塊，淨係需要葉面咧有水分嘅啫。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你嗰棵植物究竟係點樣啦。咁所以秋天咧唔好淨係掛住自己，唔好掛住自己搽 cream， 都要留意一下屋企露台或者天台，你嗰啲植物需唔需要水分？ 有啊有啊，我淋水嘅時候，除咗即係滋潤佢啲泥土之外咧，即係學你話齋嗰個葉嘅表面咧，咁你都要噴一噴嘅，同埋有陣時候都驚咧，個葉嘅表面有陣時候有啲灰喺度啊，即係啲塵埃喺度咧，係 啊， 啊，阻住佢進行呢個光合作用咁啊，唔好啦，阻人翻工。 阻住佢光合作用 阻佢揾食 喎。系啊，咁所以都要即系种得喺自己屋企嘅，都系一个小生命。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啲植物嘅生长环境啦。有阵时见到啲植物咧，可能佢过冬咧，去到春天开花咧，个感觉都唔同嘅，因为始终佢个生命啊嘛，睇住佢嘅变化都几好。 啱啊。 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的气温去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之后就交给你了，小伯。 好，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嚟嘅。咁另外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生效紧嘅。咁啊喺天文台嘅网页上面啦，咁啊见到九天天气预报啊，呢几日咧天气都系好嘅。咁啊去到星期六咧，星期五咧就有机会落雨，星期六咧先至话会雨水咧又开始多翻少少，咁都系多一两日嘅啫。咁啊整体嚟讲，今个星期嘅天气咧都是好的，大家不妨就可以安排一下一些譬如户外的运动啊活动啊，给自己在今个星期好好地就是享受一下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一个环节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去分享啊！周博士，早晨， 早晨，欧，大家好。 系咁啊，周博士好好啊！即刻提下主持人咧，就话喂，阿欧，我哋今日咧要讲下啲断舍离嘅实践技巧，因为咧上一集咧，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喂，点样实践啊？或者咧，实践嘅过程之中有啲咩小 tips 咧，可以俾到听众朋友咧？咁啊，周博士，交俾你去讲下啦，唔该。 是啊，嗱，我哋上一集就讲到断舍离嘅啲基本理念啦。今集咧，我想实践啲、实用啲。如果你真系想实践一个简朴嘅生活，实质上可以点做咧？咁啊，三个 tips， 咁啊，讲听完之后咧，你即可以即刻开波啊，开工，即刻可以做嘅。第一个咧就系见到每一份物品嘅时候咧，首先感受下，眯眼消下，我对佢仲有冇感觉？还是我觉得已经是浪费，已经没感，甚至觉得是令我反感，令我抗拒。我想这件事是即是一个很直接的感觉。而实质上是怎样呢？你可以问自己一条问题，如果我现在抌了一件物品，我会不会再买回它？第一条是一条很 powerful 很直接的。如果我觉得想都不想抌它，当然不会再买啦，那即是对我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相反，如果我抌了它，不是哦，我会再买翻，咁就唔好抌啦。嗱，依个系一个好简单而客观嘅指标啊。吓，咁第一个就系个心动吓。第二个原则啦，好简单，买一舍二，买一舍二。行街以后再买任何物品嘅时候，你可以买件衫、买对鞋、买个饰物、买任何嘢嘅时候咧，买嘅时候窒一窒。我买呢个物品嘅时候，如果我翻屋企放低翻两个同类型嘅嘢， 系 O 唔 OK？嗱，當然唔一定咁嚴謹㗎嚇，嗱，依個係個提示嚟嘅，就等我哋唔好好似平多一蚊又買兩件，平多$10又買廿件，平多$100又排多50件，結果嗰50件咧49件又抌曬佢，又曬，仲要兩年後先發現冇用過，抌曬佢，又內疚又無謂又唔環保又嘥嘢嚇，咁所以買一捨二，咁呢個係一個精神原則嚟嘅啫，唔係一定要咁嚴厲㗎嚇，即係。买嘅时候谂清楚系咪真系需要，同埋有冇啲相类型我愿意放低佢，好嘛？第三啦，当我哋执一啲物品嘅时候咧，执物品嘅时候咧，从小开始，从容易开始。所以如果你屋企系好乱咧，千祈唔好执间房，因为执间房你可能三日三夜都净系执咗10%。 系可能执乱粒，譬如厕所可能 都唔得啊。 都唔執啊？最易係執咩？執個鞋櫃得未啊？ 未得，鞋櫃都可能執三個鐘。 係咩？ 銀包啊，執個銀包啊， 哦、 你可能十分鐘可以執到個銀包。 等陣先，嗱，執銀包，我睇下主持人依家個銀包有咩？我、哦、有啲信用卡簽咗嘅單啦，咁啊，以為 keep 住有用啦，咁我冇用啦，咁有啲過咗期嘅 coupon 啦，我而家又可以抌埋佢啦，咁樣，咁都幾好喎，即係執下嚇。 嗱，個原則就又容易，當然如果你屋企已經好乾淨咧，好似正話 O 咁講 OK 嘅，執個廁所啊，執個鞋櫃。是非常容易啦，如果你已经好整洁啦，可能十分钟已经执晒啦。 唔系鞋柜对于主持人嚟讲系容易啲执嘅，因为点解咧？你一对一对啊嘛，啱就啱、 okay. 就啱就留低，唔啱就捐俾社福机构咯。 Okay. 即系我、 okay. 我估类似系咁啦。 OK 好，嗱呢、这个背后一个精神好重要啦，就系、是、由容易开始啦，由简单开始啦，唔好一下子做到三个钟都未执完啦，执个银包依类咁样啦，即系十分钟或者最细嗰个柜桶仔咁样，即系廿十五分钟执好嘅。如果要抌任何嘢咧，谨记嘅原则系咩咧？多谢佢吓，每一个物品，多谢你喺我生命出现，多谢你为佢贡献俾我，我将你去翻你该去嘅地方，可以攞去回收啊，攞去任何地方捐出去啊，任何地方咁样吓，带住一份感恩嘅心。 嗯。 然后最后啦，如果你遇到困难，你执完之后，譬如执咗袋衫，正想抌，但忽然间有啲犹豫， 系 抌定唔抌咧？要定唔要咧？会唔会一年后我后悔呢？半年后后悔呢？咁可以点呢？好简单，将嗰袋衫或者任何物品啊杂物啦，摆喺个角落头，摆喺个角落头，执好晒噶啦，唔好即刻抌住，摆喺角落头。然后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咧，再望一望咧，其实好清晰噶啦。 嗯， 抌定唔抌，留定唔留，即系唔系一时冲动啊！一执嘅时候可能好嗨，忽然间抌晒所有嘢。好激烈噶嘛，系嘛？即系我要清静过活极简生活，咁但系时候后悔噶嘛。咁所以如果任何时候有犹豫的话咧，可以执完之后摆喺一边。咁呢三个原则咧，都系好值得我哋学习嘅。O 唔 OK 啊 ？O OK 啊，我都学到好多嘢。首先咧，主持人第一时间咧。执咗自己个荷包先啦，首先冇乜嘢执啦，因为咧冇乜钱喺入边啦，冇乜钱唔系净系讲话啊，主持人穷到窿啊，系因为依家都好多支付系统，好老实就唔使带咁多现金出街嘅，所以你个荷包咧真系要执执佢咁啊。第二咧，我觉得可以执执自己嘅仪容啊，仪容都需要执下，有阵时见到自己个样咧靓仔啲啊 ，sharp 醒啲啦，对自己都会好啲喎。周博士啱唔啱啊？吓，唔好太污嘢。 嗱，依個好重要，依度我要講到最後一個精神好重要， 好 唔好被誤解啊嚇。 好， 極簡生活或者斷捨離嘅目的，絕對唔係令到我哋貧窮，你可以好富裕，極富裕。佢嘅目的啱想唔係呢個，係令到我內心豐盛富足，內心好平安，心靈好清、好乾淨、好舒適。覺得自己已經好滿足，好有一種心靈嘅滿足感嚇。咁、啊、所以唔係要你買平嘢，唔係要你 cheap 嘢，唔係教你間屋一窮二白，乜都冇問人借錢，完全唔係咁啊！我聽過啲朋友話咁好慘，即係誤解曬，誤解曬嚇。咁係咪貧窮好啲？絕對唔係咁樣嚇、啊。即係你貧窮有錢唔係問題，係個心態啊，即係好執著，唔放低，唔肯放手。所以斷捨離個離咧，最重要係個離，離開個離就係、是、離開對物欲世界嗰種執著、 嗯、 用嗰個物質嘅擁有物嚟到界定個我，於是咧就好貪婪，又唔肯放手，即係真係貼身啊！一平一蚊又買多兩件咁樣，咁啊呢個渴望令到大家即係透過大家試下實踐啦。我渴望大家身心靈都富足，好輕鬆，好自在。咁、 嗯、 我哋再諗翻我哋好多，即係當我哋先斷捨咗物質世界嗰種貪婪執著咧。逐漸好奇妙，對情感嘅世界我哋冇咁執著，冇咁介意，即係因為一步一步咁嚟啦，好嘛？ 好啊，好啊，啊真係啊，好似周博士咁樣講咧，心態啊嚇，心態好重要，心態決定境界係啦。咁啊，當你咧個心態做得好嘅時候，態度正確咧，好多好嘅嘢咧就會隨之而來噶啦。咁啊，除咗咧身心靈健康咧，我都想問下周博士下一集嘅時候問下周博士取經咧，就係、是、啊身體健康都重要喎，即係我見到你都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啊朝頭早個早餐咧都做得好正嘅，好健康嘅。咁啊，但係個健康過後咧就大家點去預備啦、啊？而呢個都係叫做過呢啲極簡主義嘅飲食文化、啊，即係唔需要大魚大肉，又可以對自己身體好啲。咁點做到咧？我記得呢個環節咧，同周博士大概我接手咗啫，做咗兩三年啦，都好少同周博士講下飲飲食食、啊。不如下一集。 我同你咧讲下点样过呢个极简主义，而喺个饮食态度嗰度咧又着一着墨，好唔好啊？唔该晒周博士。 太好啦，太好啦！我下一集不如讲二十谷饭啦， 好 嘛？ 好啊，好啊。 自创令到我身体真系健康咗好多，咁、 啊、 就需要同大家畅谈，好嘛？ 好啊，多谢周博士，唔该晒，下集再倾，拜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广东汕头市南澳沿海域在凌晨3:20发生五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话，呢次地震震央位于汕头东面大约71公里，即是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50公里。天文台亦都接获几个市民报告，话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三度，即系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嘅震动。位于落马洲嘅中央援港应急医院投入服务大约半年，新界东医院联网临床服务统筹冼毅全话。市民對服務的反應相當正面，截至上月底，參與先導計劃病人的輪候時間顯著改善，當中電腦掃描輪候時間由123星期縮短至38星期。他說放射科檢查預期服務量到年底可達8000次，超標完成初期訂立的7000次目標。醫管局會進一步擴展該院的服務，包括加強放射診斷服務、新增顯影電腦掃描和超聲波造影服務，另外增設內視鏡檢驗部、微生物化驗室和提供睡眠測試服務，新的設施已經陸續投入服務。冼毅全說，醫院的設立屬應急性質，預計會在2026年停止服務，但在醫院停運前會繼續探討可擴大的服務範圍，並相信即使醫院日後停運，也都可以總結出寶貴的經驗。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說，以軍即將對加沙地帶發動的地面攻勢可能會持續3個月。加蘭特在特拉維夫的空軍指揮中心表示，如果以色列成功消滅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将会是以军在加沙的最后一次地面攻势，行动需要1个月、2个月甚至是3个月时间，但最终不会有哈马斯。另外，以军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以黎边境的交火继续，并造成伤亡。以色列政府发言说，以方仍在努力避免开辟北部战线，以方对两线作战不感兴趣，首要目标依然是摧毁哈马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早晨，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新界区的路面情况。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港铁站中快线有意外，现在大多车，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港铁站中快线有意外，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了。另外，大埔区有跑步赛事，由现在直至到11点钟，介乎科技大道东至到白石角海滨大道之间的一段科研路西行行人路是会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啦。另外，都提提大家一些重阳节的封路，在港岛区在柴湾，由现在直至到5点钟，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的江连神谷道以及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会暂时封闭的。另外，警方都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以及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警员指示。而在九龙区，在长沙环，由现在直至到今晚的7点钟，永明街以及永明里以及永德道的入口通道会暂时封闭。

颁发奖金，咁啊，梗系开心啦！啊、除咗你一攞住个奖牌影相之外，奖、啊、金亦都丰富， 奖金奖品啊，一齐颁、 啊， 嗯 啊，享尽齐人之福啦！咁啊，所以大家都系开心嘅。咁啊，亦都咧就系话到今次嘅成绩咧，对于港队啊，最重要呢样嘢就系冲奥运咧，咁、 哦、 啊，绝对咧就可以打咗个强心针啊！即系我哋嘅奥运成绩如果做得好嘅话咧，而家喺多方面咧亦都可以话就同时继续可以向前跑发力啊！咁啊，攞咗呢一个嘅奥运嘅入场券先， 我都劲、啊。原来呢、這个香港赛马会咧就派咗3250万嘅奖金做表扬，都有3000几万、 啊。 总共咁样， 呢啲钱啊唔悭得嘅，即系重赏之下， 系啊， 必有勇夫。 当然啦，即系作为香港嘅运动员咧，就算唔重赏，佢哋都正嘅，觉得啊要为到中国香港去付出啦，咁啊为到市民嘅欢呼声咧要赚多啲，咁啊唔系净系赚奖金啊。我睇翻啲报道咧话。剑神咧，张家朗咧，会用呢啲奖金咧，就作为提升比赛装备。 嗯， 正所谓咧，取之于马会，用之于喺装备。 系啦、 ，upgrade 下自己啲配备。好似我同你咁样，有阵时，喂，譬如踢波打波咁样，喂，换下啲波鞋先，换下啲性能好啲嘅嘢先。譬如单车咁样，换下啲头碌尾碌先，即系类似系咁样啊、，upgrade 下。嗯， 得闲咧就换下啲装备，咁啊可以令到自己可能有更加多嘅发现啊。咁啊，唯独是见到有啲选手都冇嚟嘅，边位啊？何诗培， 何诗培攞牌啦， 又要攞牌啦，系啦、所以咧就唔得闲嚟住，咁啊见到佢喺世界杯啦，咁啊其实咧呢个游泳啊，游泳方面嘅世界杯啊，200米自由泳咧就保持不败啊，咁啊见到佢喺星期日嘅凌晨啊，咁啊喺布达佩斯嗰度咧就继续都系赢，以打破大会纪录嘅1分54秒08咧就攞咗呢一个嘅冠军，咁啊赛后咧就有一个皇冠，呢个皇冠咧别具意义。代表3连霸，哇！并且咧就额外获得$10,000嘅额外奖金，因为三连霸，俾多$10,000嘅奖金你，咁当然系好啦。咁啊见到佢真系越游越快，亦都越游越稳定啦。运动员嚟讲，稳定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嘅， 系啊。 即系嗱，我哋成日都话唔受伤啦，唔受伤之余，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状态继续 keep 喺度咧？其实呢个系要花好多嘅心神去到处理噶， 系好厉害啊吓！咁继续追踪住。何诗培啦，我哋香港嘅女飞鱼啦，点样游出嘅好成绩啦？下年咧冲奥咧嘅绝对系第二，最紧要呢段时间咧唔好受伤，唔好有伤患啊，同埋心情要继续表现乐观啦。因为都系嗰句啊，头先刚啱听完周华山博士咁样讲，其实咧讲真，情绪嘅舒缓啊，同埋咧点样去排解压力咧，都系运动员咧重要嘅一环嚟。 而家咧我哋听多咗咧，就系香港嘅运动员成绩做得好咧，咁啊变咗喺一啲国际赛事或者譬如奥运啊、亚运呢啲嘅国际赛事嘅时候，我哋都个投入感咧会强咗啊，因为有我哋嘅一份子咧。去到參與喺呢啲運動項目入邊，咁所以個感覺咧，我都覺得係期待咗好多啦。 係咁啊，轉個角度同大家睇下英超啦。咁啊，每個禮拜一咧都會同即係聽眾們一齊 update 下啲英超情 況。喂，曼城上翻榜首噶咯喎！ 係啊，曼城啊贏波啦，咁啊好早已經叫做取得2-3个入球噶啦、即係喺上半場贏入咗兩粒啦，兩粒都幾靚嘅。咁啊夏蘭特亦都有入波啦。咁三千分所帶領嘅白禮頓咧，我覺得白禮頓有少少太急啊，即係嗰種進攻模式，尤其是同曼城對攻係咪上策咧？呢一個我有少少保留嘅。睇咗上半場咧，我已經轉台咧去咗睇翻其他唔同嘅球隊啦，係啊。咁因為睇到嗰種攻擊嘅模式，我已經知道上半場曼城咁樣打法咧，下半場根本白禮頓都係反魂乏術㗎啦，搞唔掂啊！因為你好难同曼城去斗攻，因为人哋真係好劲，同埋再加上一样嘢就係曼城就算琴日主力呢都唔係最齐全嘅情况底下呢都唔能够主场攞到一场呢。咁睇嚟呢英超嘅列强入面呢白禮頓同曼城咧嘅實力咧，真係有啲距離。 係啊，你睇翻近呢幾場咧，其實白禮頓都有少少即係跌窩嘅感覺啊，即係都冇贏波啊，即係一係最勁都係打和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都應該要諗嗰個譬如部署啊，係咪需要有啲戰術上嘅改變啊？係咪一啲譬如重心球員嗰個踢法係要微調一下，咁啊令到對方就唔好咁容易估到你嗰個策略。 係咁啊，同大家跟進一下啦。依家就阿仙奴有和波啊嚇，同車仔咁樣咁啊。 啊 ，Rice 入咗个世界波啦，即系阿赖斯啦入咗个世界波咧，就磨和咗车仔。咁阿斯隆维觉得收货噶啦，咁上半场车仔已经领先两粒啦，下半场都系好努力先可以争取到和波。反观咧，曼联方面啊踢出争气波啊，达到二连胜啊，咁又系佢哋麦汤文尼同埋叫做阿。马古尼啊，即系报章啊，亦做马古尼啦。我又中意叫佢麦佳亚嘅。小白，你中意叫佢边个名啦？我想 冇所谓啦， 系冇所谓啦。总之佢咧，原来 即系麦巴比咁样咯，系啦，又安巴比又麦巴比咁样。 咁总之马古尼咧就过去一年咧，如果做正选咧，个胜率咧系超过九成嘅、啊，即系依家就怪翻啊坦克格。 所以其实佢系啊，佢有公开讲过噶，就 系 话 排佢出场系啊。 我其实胜率好高噶、啊，搞错你唔俾我出咁 即系啊，佢。佢做咗成场波嘅 MOTM 啦，即系对石飞联嘅赛事 MOTM 即系咩啊 ？Man of the match 咯，咁啊，好厉害啊！阿麦队长或者叫马队长啦，吓，亦有唔同啦。咁啊，真系啊，踢出新加坡啦！今晚仲有场单头嘅英超啊，吓，咁凌晨三点钟咧，热刺啊，依家现时积分榜排第四嘅热刺咧，就会对富咸啦。咁啊，有冇机会坐定粒六赢咧？就唔知道啊。依家咧有趣嘅，孙兴文咧系踢。正前锋嘅，依个排阵系 佢，其实佢踢得都几好、啊， 但系佢系踢正前锋，即系依家原来阿列查理神咧系唔系踢正前锋，系孙兴文。依家佢哋热刺咧系排一个1-3-2-4嘅阵式嘅，孙兴文打头阵啦，跟住咧李查理神啦，詹士麦迪逊啦，同埋咧古鲁斯夫斯基咧就三个咧位列咧叫做半前场嘅位置或者叫中场嘅位置啦，跟住啊。孙兴文 都上晒链啦，而家 前边打停波系咪得噶？点解换转唔系孙兴文打侧击啊？呢、這个我有少少保留噶，不过有阵时换下位置咧，对于球员嚟讲都系有新鲜感嘅。 对球员嚟讲系啦，因为球员咧佢有阵时会睇嘅嘢会不一样咗嘅。咁而对手其实亦都系一样嘅，你同一个板斧咧有阵时容易捉噶吓。咁所以我觉得对于孙兴文嚟讲，可能有系咪佢自己提出嘅，我都唔敢讲嘅。 唔知道可能 是不知道球员自己有啲谂。法嘅，喂，不过其实你讲翻曼联咧，其实曼联呢场波赢波咧都系好重要，因为都系要送翻俾佢哋嘅其中一位名宿噶，波比查尔顿啊， 波比查尔顿就过世啦， 系啦，咁啊见到佢其实 佢哋嗰个球赛之前都有少少悼念嘅意思， 系啊系啊，大家拍手啊或者叫做怀缅一下，咁啊波比查尔顿咁强嘅一位名宿啊，咁啊所以呢场波咧都争气，咁但系啱嘅，英超咧就。即系叫做怀缅完之后咧，都继续系战火连连噶啦。 系咁啊，讲下港超联啦。咁港超联啦，入边嘅积分榜咧，暂时领先系李文15分领先啊。第二系和富大埔啦，咁啊12分啊，位列第二啊。哇，反而咧呢个南寮啊。啊，南浪啊，或者叫做旺角长南浪啊，杰志咧9分嘅，杰志今年咧 甩甩地碌， 系开局咧好似睇得麻麻地咁样，真系争少少啊。深挖库有啲过往劲嘅一啲球队，包括咩咧？譬如东方咁样咧，都系排第五啫。反而咧，南区啊睇得几好啊。今年大埔开局开得几好啊，咁值得去称赞下。同埋最紧要系咩？最紧要系即系球迷啦，去入场啦，去支持咧香港嘅足球啦。唔好淨係大家好似叫做屋企軍師咁樣，香港都係睇得唔好咧，港超好似爭啲啦，咁你齋講冇意思啊，至少你都開翻個港台電視32嚟睇睇佢，去支持一下嘛，即係你下下都係坐喺個冷氣房嗰度叫應該點樣踢先贏到不單嘅，下場對伊朗一定俾人炒啦，咁冇意思嘅，即係我覺得咧球員都係咁樣講嘅，好多香港隊嘅球員都係咁樣講。大家直接啲啦，买飞入嚟，无论我哋有任何赛事，港超联好或者香港队踢波好，大家买飞入场支持我哋啦。你哋嘅声势或者你哋嘅鼓掌声，你哋嘅激情，绝对可以咧刺激到球员咧努力咁样踢好每一场波。咁呢个一定系不争噶啦，系咪先？咁啊，继续支持住香港足球嘅发展啦。咁啊，嚟紧都有好多场唔同嘅港超联嘅赛事啦，嚟紧又系呢个亚冠嘅赛事啦。咁啊，会分途作赛。譬如杰志啊、李文啊等等，都有啲赛事咧嚟紧就会上演噶啦。咁啊，足球迷嘅你咧就密切留意住咧，呢个足球嘅情报啦噃。

琴日咧就星期日啦，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新闻，就系见到，诶，琴日有个开心香港嘅活动嘅嘉年华喎。 琴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 系啊， 即系 踩单车， 跑步又有啦。我见到有啲朋友喺将军澳嗰度有跑步，跟住有啲筹款啊，筹款嗰啲又有喺大埔嗰度有。其实依家根本啲康体活动咧，嚟紧十月。尾啊，十一月咧就一定系点点开花。点解咧？因为咧呢、這个真系一个好天气。你问小白就知 啊。系啊， 佢中意行山咧，佢咧你叫佢五月行咧，四五月行佢唔行噶，因为咧四五月系香港都算系雨季啦。 嗯， 跟住同埋咧热得太过分啦。 系啊，而家咧就大家有个俗语叫做而家开咗山，系、啦，今日个山都放翻俾大家行啦。咁啊，而且即系譬如今日秋高气爽嘅感觉啦，好浓啊呢个感觉， 好浓 啊。系啊，因为你譬如喺个山上面走走动动嘅时候咧。你唔係好出汗噶，呢個咧係令到喺山上面嘅人覺得好舒服，同埋山你知氧氣又多咧，咁個人咧行兩步就已經覺得哇，啲正能量翻曬嚟啦， 開心啲咁樣。 係啦， 今日部署啊行山都係好啊，睇下一陣有冇啲行山 有登高咧，今日啱啊登高啊， 一陣揾啲行山嘅資訊 update 下大家啦。咁不過 Vicky 你呢個開心香港點開心法？ 係啊，琴日就好開心啦，去咗呢一個咧西九文化區嗰個草地嗰度啊，咁咧就係由職訓局佢就響應開心香港嘅其中一個活動嚟嘅，咁佢当中咧，其实就几好嘅、就系咧，全部都系学生搞嘅，学生一手一脚去策划，一手一去构思，究竟呢一个摊位系点样好咧？咁当中咧，总共系有30多个摊位嘅，系、我目测嘅时候，哇，咁多个摊位嘅，而我行到每一个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哇。每一个学生都系笑住咁样去向你介绍啊，呢度有啲咩玩啊咁样。 阿 Sir 喺旁边俾紧分啊，翘住手。 系啊， 你试下唔笑啊？依家咪讲紧话要待客之道要系好啊嘛。 系啊， 即系各方面都畅意。 人哋要戒懒，你唔好再俾菜心啦。而家系， 因为嗱呢、个都系、即系成日有啲朋友将香港同埋湾区其他城市比较咧，其他都好优胜噶，输系输咩？输 service 依家话 系咯， 依家唔够礼貌周周、啊。 咁所以而家就由翻学生开始做翻。 咁啊啱啦，我覺得。 你打邊爐，人哋又同你唱曬歌， 唱曬歌，跟住捧碟酸菜魚嚟。 係啦。又口号又食， 好好食，好好食嘅鱼。 坦白讲啊，我唔知佢讲咩， 唔紧要啊，人哋即系你当一个演出咯。 系啦，梗系啦。 咁呢个演出都系一个尊重嚟嘅。好，咁啊啲学生哥好有礼貌。咁啊，啲摊档通常系啲销售啲乜嘢啦？我想问下啦。 其实佢咧就系有四个嘅区域嘅，咁当中咧就一个叫做 ZFit。挑战站，佢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科技，我自己都有玩咗几个嘅。咁啊，其中一个咧特别，我就见到有大人小朋友都玩得好开心嘅。当然，其中咧有啲对住个 mon 咁样，佢就会教你啊，要戴嗰只手咁样啦。有一个咧就好似去咗dream room 咁样嘅，就系、喺一个点，你要前面咧有几盏灯，你咧就见到边盏灯着，你就斗快嚟到去拍到嗰个灯熄咗个掣，咁、就去测试你嗰个嘅敏捷度。我问咗小朋友玩得好开心，佢哋最中意玩呢、 个。健身室啊，都冇呢啲嘢玩啦。 系啊， 系啦、 啊，健身室嗰啲太 系 啊， 老 正啊， 老正啊。 有阵时中意啲 tricky 少少、 喂，你嗰啲 几 得意，即系话跳起揿啲灯咧。之前咧喺南韩其实引入过一啲健身室咧、有啲韩仔教练咧、去教你咧，就系、做呢啲咯，即系不断揿灯咯。但佢就好快嘅，即系又播住啲。 喂，嗰啲系就 game 嚟嘅， 系 好玩啊！ 你知唔知延伸到咩咧？延伸到其实啲科学实验都会玩呢只嘢嘅。 系 科学实验点玩咧？ 反应系嘛？ 除咗人玩之外咧，叫 King Kong 玩。 哦， 哇 ，King Kong 嗰啲记忆力，除咗要揿得快，即系仲要记住啲数字嗰啲咧。人都输俾佢啊！ 可能真系啊吓，咁所以你呢个就移师户外就有得玩下呢个揿灯仔嘅游戏啦。 系啦，咁啲婆婆咧都有话玩呢一个咧，可以测试到自己个敏捷度咧，都系唔错，因为平时喺公园好少有呢啲嘢玩噶嘛。咁当中仲有一啲升级料理啦，可以俾大家咧就去试下尝试下落手整通粉啊。系啦，咁就系呢一个升级料理方咁样。咁跟住咧，仲会有一个咧就系 Art Light 天地。咁除咗有一啲 catwalk show 可以睇到之外咧，佢有啲简易版。嘅传统嘅旗袍俾大家着住之后咧，就有啲道具或者饰物俾你去同佢影相。 Vicky 啊，你 着 email 俾你 咁丰富啦。 系咪完结咗？ 完结咗啦！ 我就系见你一字一符号读晒出嚟。 我希望佢之后可以再有啊！哎、 我谂住今日啊 ，Vicky 姐姐讲到咁开心， 即刻就执定个台先， 又话揿灯仔。 我哋香港嘅市民咧，系都几留意呢、這、一个啊网上嘅平台。佢嘅网上平台其实都有呼吁咗好多人咧、大家嚟参加啦。 所以琴日都多人玩， 好多人一家大细带埋宠物，因为佢有啲宠物嘅摊位咧去教埋点样帮佢宠物按摩咁样，猫猫都出现啦！你谂下，好犀利，真系人头涌涌， 猫猫都出现，我以为边个出现咁猫咁重要，佢以为姜头都出现啦，点解只人猫猫都出现？咁唔紧要嘅嗱，大家可以回忆射球啦，睇翻个活动有个几咁精彩咧，就睇你今晚呢个咩啊？ 港台电视32:30凝聚香港，我就会向大家介绍下琴日究竟有几好玩。 系啦，会有得睇嘅系嘛？你有份睇到你有啲 shot 系你玩嘅， 有冇跳咁嗰个灯仔啊？你 嗰个灯仔冇啊，踩单车就有。 踩单车你跟我踩啊嘛， 系咯， 嗰度踩有咩用啊？好啊。早晨，早晨，8:09啊！今日重阳假期啊，吓咁啊，小白啦、阿 O 啦，同埋 Vicky 咧，都喺直播室咧陪住咁多位咁啊！重阳大家就会登高啦，咁正所谓啊，风高物燥啊，所以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在都现正生效噶咯啊！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8%，咁啊，琴日咧小弟又参加咗呢、這个单车节啦，咁样嗱， 喂，讲下啲体验下喎， 先讲咧，因为疫情嗰两年咧，我冇玩到单车节啦，所以我之前嘅 record 咧，佢又冇计我啦，咁我要重新咧参加过呢个单车考核啦，咁单车考核咧好辛苦， 喂，讲嚟听下 先，依家转咗个位， 点考啊佢？ 喂，依家转咗个位，旧时咧，我印象之中，我做晨光嘅时候都有同小白分享过咧，旧时嘅单车考核咧就系喺白石方面嘅，即系马鞍山嗰度， 马鞍山嗰边， 马鞍山嗰边有只镬嘅。即系BBQ 场隔篱咧有只镬嘅，咁喺只镬下边咧就踩几多个圈咁样啦。咁咩叫踩几多个圈咧？即系佢冇乜太多起伏啦。哇！今次咧去咗呢个蒲岗村道嘅单车公园咧，超难踩。佢咧有一段上斜，我真系有机会咧揾你哋两个嗰啲，我都做得到嘅。真系去踩一个圈，好攰啊！我哋踩六个圈啦，要16分钟内完成，好多人都完成唔到啊。其实喺个单车考核嗰度咧，已经第一关咧系好多人都 fail 咗啊，因为咧好攰啊。你如果冇 train 开咧，你一定过唔到嘅。所以咧，今次咧嗰5000人去参加呢个单车比赛咧，20几人受伤啦，即系报章系咁去形容啦。我觉得已经系已经用咗佢哋已经即系主办方已经用佢嘅方法去过滤咗一啲咧，你其实唔 qualify 嘅人咧 ，sorry， 麻烦你唔好玩啦，咁样啦。 系 真嘅， 咁啱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 系啊， 佢个考核系即系严谨咗嘅话咧， 严谨。 其实系对于你个比赛嚟讲咧， 系啊， 系有啲嘢系保障咗嘅。 真系保障咗啊！我见。好多人咧攞住架车谂住去玩一下啦，过个考核过唔到咧，系个选手包都攞唔到啊，失望而回噶系。不过嗱， 下年咯， 只能够怪自己可能。 唔系咁，你自己平时真系要 train， 你 讲紧 其实一个保障嚟嘅真 系。你踩紧30公里，或者再高一个档次，你踩紧50公里嘅车，你同我讲话唔系噶，平时谂住咧大围踩去科学园咧就踩完噶啦，攞架接车仔接下接下就过到去。 我估真系唔系嗰种嘅玩法咯。 系啊，人哋嗰啲粗开嗰啲真系好犀利，人哋平时闲闲地咧都系即系二十几起跳嘅。 系， 即系平时玩都已经二十几起跳，咁嗰啲先至可以够能力去到即系 support 到佢嗰个比赛嘅时候嗰种消耗嘛。 冇错啊，小白讲得啱啊。咁所以就个过程之中寄望下年你 train 好先去参加啦。我咧个单车考核之后咧个大髀咧已经超酸噶啦。跟住我就用嗰啲喺泰国买返嚟嗰啲按摩膏係咁出囉，係咁狂出自己大髀啦，跟住就做返。 唔係个太妹做 logo 嗰啲呀？ 冇㗎，蓝色嘅蓝色嘅，咦依家周街都买到㗎啦，其实唔使喺泰国买呀，不过平少少，总之係咁出啦，嗰啲冰凉呀， 係冰凉嗰啲。冰凉嗰啲。 舒缓啲肌肉嘅痛楚㗎。 个名都有个冰。 係我知 呀。冰字呀。咁总之你出出跟住好啲呀，跟住哇昨日呢朝头早咧，劲唔想起身啊，劲唔想起身踩啦，跟住好彩好天气，咁啊夹咗，我已经好扯噶啦，所以我冇剃须啊，冇整好自己啦、啊，因为好赶啊。 叫你相都靓仔， 冇啊，我冇影到自己，即嗰日系考核，考核嗰日先咋，我大赛嗰日我冇影啊，知唔知点解冇影咧？唔系话我快到冇影啊。是我觉得自己好污嘅。我同埋呢 废写人生入面留低呢一版。 同埋呢今次呢我好多朋友呢冇玩啊。咁大会亦都严谨地呢搵咗好多工作人员唔俾你呢喺途中停低嘅车打卡啊。咁、所以嗰啲几桥几岁嗰啲呢我冇影到囉。咁、最多人打卡呢我估小白都有 follow, 譬如阿郑丽莎啦、蜘蛛女同佢先生。大家都喺个钟楼嗰度啦，即系你完成咗个终点， 玩完啦， 你 安全啦， 系啦，即系喺 hea 嗰个位啊 ，relax 嗰位，行晒啲车喺度。哇，我想讲啊，一阵先讲嗰个位，嗰个位先我嚟打卡咯。但系嗰个位咧，我自己都胡须邋遢咧，同埋都核突咧， 即系攰啦，系咪只脚都酸痛啦？ 唔止攰啦，我成个人都攰啦。我好耐未试过啲咁高强度嘅比赛啦，其实即系都好嘅嚟紧。小白就话个山就开季啦，佢就会继续跑山啊成啦。咁我嚟緊都有啲跑步比赛嘅，咁做叫预赛预操囉。咁虽然你话喂跑步同单车唔同喎，咁但唔系嘅，即係你自己适应返嗰个比赛嗰个节奏，你见到人哋哇好俾心机，你都好俾心机，嗰个系一个斗心嚟㗎。 唔同赛道冇所谓嘅，啲足球员都走去打 golf 啦。 係呀， 有冇睇到靓风景啊？咁样琴日 我见到好多靓单车啊，其实 系 哇，香港咧真系个极富裕嘅城市嚟嘅，我想讲咧，去到终点，譬如话尖沙咀钟楼下边，大家行晒啲单车， 名车展噶嘛 ，car show 嚟嘅。 哇！ 我自己嗰架咧，都系讲紧七八千蚊货仔啦，好基本，全部嗰啲车咧三四万蚊嘅，比皆是，行晒出嚟，仲要系好基本，就咁摆。你谂下香港系一个几富裕嘅城市。嗰、那个香钟楼楼底啊，当有200嘅架单车啦，三四万蚊乘200啊，你谂下嗰度系几多钱喺嗰度？系即系香港一个 成层楼， 无论你依家话个市道有几差啦，话大家香港人开始穷啦，要食 this rice 两餸饭啊，话俾你听。出咁多钱嘅啲人，几万蚊一架单车，同埋你揸得几万蚊一架单车出嚟咧，屋企唔系得一架单车， 多数都有几架， 有几架 系 啦， 嗰啲系， 所以 好似啲跑鞋咁样，有几对 嘅，系啊，跟住咧，大家咧都系君子之交嚟嘅，即系会互相点，哇，好靓喎，你架车。啊！你嗰个又几好啊！ 我呢个咧就喺瑞士订嘅呢粒螺丝， 系啊！哇！呢个咧就系环法单车赛嘅意大利某个品牌嘅特别版，大家系攞住啲车系打卡啦，影人哋啲车咁样咯，好搞笑啊！呢个画面啊，即系我就觉得佢真系做到单车节嘅本意咯。同埋咧，题外话都讲少少啦。咁啊，其实单车节咧就唔系净系我哋呢啲业余嘅选手去玩嘅。 系啊， 咁好多专业嘅选手，我印象之中，琴日赛到三四点钟噶。佢一个咧系叫做计时赛咧，就围住Milsea出边嗰啲位，跟住去尖东咁样 round and round 咁样赛24个圈咯。咁有一队环法嘅车队。佢 有參與其中嘅，都派咗啲我印象之中叫 UCL 嘅選手咧，咁就嚟咗去比賽啦。咁嗰啲外國嘅朋友仔，奧地利嘅車手朋友咧，其實咧都話：哇，香港嘅景緻咧好正， 好靚啊， 好靚啊！因為海邊賽咧又靚啦，又多高樓大廈啦，但係又可以開辟到啲賽道出嚟啦、 又入到城市 downtown 中心入邊喎。 係啦，啲路又好踩啦。咁當然啦，啲路好踩咧，係好在乎路政署嘅人員去好認真咁去修修補補嘅。嗱，我哋三位都係駕駛者咧，真係有啲路咧，真係爭啲，特別我真係好想講九龍塘會門口嗰啲路咧，長期都蹬噶，長期都蹬蹬蹬啊！你咧架車咧個避震咧差啲咧，成條避震咧蹬斷噶，即係唔係個個位都係平坦，特別係依家香港咧，自從叫大風大雨之後咧，就好明顯有呢啲地面路陷啊、凹凹凸凸啊嗰啲情況。我唔知道你兩位拍檔覺唔覺得 咧？我亦都見咧，有啲路面咧，其實用嗰種即係擠牙膏式嘅縫補補嘅形式。就見到有窿仔就補一補咁樣，咁特別喺嗰啲即係重要道路，其實呢個我明嘅，因為重要道路你好難咧就下下去封咗佢去到整嘅大修佢，咁嗰啲就冇辦法啦，唯有睇下佢會唔會真係要諗下逢夜晚就趕工， 係 即係鋪一層靚嘅瀝青， 係啊， 爭好遠嘅， 係啊，呢個都重要啊。嗱，講翻先啦嚇，頭先咧啊爭啲講錯名，其實咧就係呢個國際單車聯盟啊 UCI 嘅 1.1 公路賽咁啊，接近咧全球嘅好手都有參加，一共14支車隊爭標啊嚇咁啊，即係嗰個就係一個國際嘅單車聯盟嘅賽事啦，亦都係叫做香港比較少搞嘅呢個單車賽事，咁啊，我覺得都算大成功噶啦。咁多人完成賽事，不過當中有啲小意外，我係明白嘅。咁但係小嘅意外，好多人都頭先咪後都同 Vicky 同埋小華討論啦，話斜路收窄，可能大家會覺得爭啲。但係調翻轉頭，香港嘅賽道已經係比譬如法國啊、意大利啊係好踩好多噶啦。 你見其實人哋外國嗰啲比賽咧，好多時佢哋嗰個單車個意外咧一撞起上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非常嚴重嘅。 係啊，係 啦、 啊， 咁佢哋嗰個路面設計咁，大家都唔會係諗一樣，因為本身你單車本身已經存在咗一定嘅危險性，呢、個亦都係事實。 係啊， 咁、 啊、 你路面收窄嘅，咁你冇可能條條路又一樣咁闊喎。 係啊， 咁不過可能大家就斟酌喺個斜路落去嘅時候嗰、那個收窄個位咯。咁、如果你話嗱，雖然今次單車節我自己就冇踩啦，但有陣時踩單車我都會覺得即係一個人應該即係睇清楚條路嘅。咁、你收窄，咁你有啲位可能。大家個競爭性咧太激烈啦，係啦，於是乎咧就讓唔到個位出嚟，就發生咗啲意外。咁意外冇人想嘅，咁、大家都想過嗰個位嘅。 係咁啊，總之大家路上零意外啦。咁尤其是亦都一個好嘅例子咧，教導一下道路使用者啦。其實好多時候單車都會喺香港嘅路面嗰度出現， 多咗好多啊！你見而家。喺單車徑嗰度可以喺新界嗰度圍一圈喎、 啊，係啦，咁啊單車徑當然係最安全啦，咁但係好多人係踩馬路噶嘛，咁究竟馬路入邊邊個有路權？我呢度唔講啦，但係調翻轉頭就係希望駕駛者無論嗱，我單車又踩，私家車又揸，兩邊咧都偶爾兩邊都話佢哋唔啱噶啦，老老實實。咁大家就好好忍讓啦， 係啦， 即係唔一定係要老死不相往來 嘅。係，其實好多單車選手佢哋練習嘅時間咧都好好噶啦，咁佢哋都知道自己一定係冇私家車咁快嘅呢個事實啦。咁、但係佢哋一見到有車喺後面嚟緊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排翻一直線嘅，即係原本係一堆嘅。變翻一條直線，等啲車過咗先嘅。咁呢啲咪大家係睇到係你讓下我，我讓下你咯。 互讓互讓， 安全最重要啊！希望收音機旁邊嘅你咧都記緊呢一樣嘢啦。 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梦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 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夜错误里坚持。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意。讲分手吧，你知没法子，谈下次即使担心没靠意，共勉之还算可以。从前是你极大意，现在别要轻视建议。错越极致，越令我怀疑。就是伴侣就像照镜子，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思。曾用最致命歌词，请关开口吧，你知，若再拖才没止。讲分手好吧，你知，做旧伤留长痣。即使单身没靠倚，共勉之，谁不知？从头做你，尽力试，绝望别要忽视。建议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之前咧 ，Vicky 咧喺节目入边都有讲话嗰个香港十景嗰个投票啦， 系出咗炉啦， 哦系啊出炉啦， 出咗炉啦， 有冇份投啊你？系啊， 有啊，我有啊， 系都几靓，我觉得诶讲紧西贡嗰、那个诶、叫东坝嗰啲石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哦睇翻历史去，原来唔知有啲诶火山爆发，跟住唔知点样啲石，跟住、好似成件事咧。你在香港发生好梦幻啊嘛！你在香港 有火山爆发， 有火山爆发， 而家死火山啦， 又整到啲石咁样一嚿嚿，好似好自然咁样一个美景啊！咁当然你话一啲简单啲，喂，好似嗰度远啲咁样，咁但系其实你城门水塘都好正嘅，即系你有一个好贴近水塘嘅地方，有啲百千层喺度啦。咁我好多朋友其实喺城门水塘打卡咧，都打到啲 好多人喺度结婚影相， 系咩影婚纱相？ 系啊，影婚纱相都有噶。不 嗰個位影婚紗相，我就覺得會辛苦少少， 係咪？ 因為你真係要行入去嘛， 係 咁你換鞋又剩咁樣。 啊，嚟緊應該啊呢個流水響又會 hit 翻。 流水響係啊，因為近紅葉嗰段時間， 香港紅葉嘅霸主喎，被譽為 係啊。 流水響咧，我哋細個真係唔知有呢個地方， 係 近呢幾年咧疫情咧，大家就揾到好多咧啊比較偏僻啲同埋大家唔太 常去嘅地方， 常去或者常去行山嘅地方咧，發現嗰度哇原來都咁靚喎， 係啊， 係嘛？ 而家好多奇形怪狀嗰啲石頭咧，咁大家都會用咗好多想像力，咁啊變咗做好似一個小景點咁樣，即係譬如飛鴻山山頂，我記得有一個野豬石嘅， 係啊， 係啦，咁佢你。望起上嚟又真係幾似野豬， 唔係嗰個打卡嗰個先多啊！疫情期間、啊、有一個咁樣兩隻手咁樣掹住話自己扮跌落去嗰個位咧。 哦 嗰、那個石 喺邊度？ 我唔知嗰嚿石 大嶼山嘅嗰嚿石。 嗰、那個總之咧，你掹住 嗰個石。拍过、 啊、 类似咁样嘅， 好惊咁样，但其实下边系平地嚟噶嘛， 拉平咁样噶嘛，吊住自己嘅，好多呢啲位置都相当有趣嘅呢、這个 叫悬崖石。Vicky 系咪揾到嗰个实景个结果啦？ 系啊，嗱、除咗有结果，反而咧，我想有第二个投票都系关于相嘅，就系、是、叫做搞笑动物摄影奖。 哦， 系啦，大家可以上网了解一下，你又系可以投票，好搞笑噶入边，有好多咧动物得意嘅相咧，系你就投票究竟最搞笑嗰十张系。几边个即系投票啦？ 即已经有十张 ，sorry， 已经有十张喺入边噶，定还是 系大家可以投？ 你可以投稿嘅、 哦， 去到十一， 我自己投稿， 你可以自己投稿嘅，系咪？ 系啦，可以，亦、哦、都可以就系咧， 投稿定系投人哋嗰啲啊？ 投人哋嗰啲，投票， 哦、投人哋嗰啲， 即已经有十张喺度噶啦， 好搞笑噶， 你就去投票系咪？ 系啊，有啲譬如雀仔咧，佢指住另外只雀仔啦，佢就话 this way， this way 咁样，佢、 哦、 有啲唔同嘅， 加啲 creative 喺入边， 系啦，好搞笑噶。有仲有其他好多嘅，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 好， 呢个系只系香港嘅动物定系咩 啊？唔系啊，唔系 世界 世界嘅，系啊， 系咯。我就见，我就系见有啲动物咧， 野生动物 咩狐狸嗰啲啊， 香港都冇， 系啊， 冇理由影到喎呢一个，系几得意啊。不过 我袋鼠见到张咁啊，香港肯定冇啦。 系你睇，哇，咁样噶， 系啊，香港又引入唔到袋鼠喎， 香港冇啊，我扮啊唯有， 香港连羊驼都引入到啊。 我想你扮呢一张袋鼠， 系啊， 你等阵影翻张啊，摆上网俾大家睇下。 袋鼠可能唔啱喺香港生活， 系啊，最紧要系呢张袋鼠个样啊嘛。哇， 其实呢啲系咪 AI 整落去噶？ 应该就系无意之中影到嘅。有阵时我影嗰啲狗狗咧，都会突然之间影一影，点解你呢张相个样咁搞笑嘅咁样？ 好啦， 可能反白眼咁 人咁样， 系啊， 大家一齐开心下啦！今日假期啊吓，咁啊，心机旁边你假期快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重阳节，特区政府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纪念仪式，悼念在1941至1945二战期间为保卫香港捐躯的人。仪式朝早八点举行，现场先升起国旗和区旗，并奏唱国歌。之后出席的嘉宾默哀两分钟表达追思，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出席仪式的不同代表先后致献花圈。出席纪念仪式的嘉宾还包括政府高级官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中央驻港机构代表、宗教领袖、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成员以及退伍军人团体等。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广东汕头市南澳沿海域在凌晨3:20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说，这次地震震央位于汕头东面大约71公里，即是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50公里。天文台亦都接获几个市民报告，话感到轻微嘅震动，震动维持咗几秒。初步嘅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三度，即系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嘅震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话：，目前加沙形势十分严峻， 发生大规模地面冲突的风险空前上升，以黎和以叙边境的武装冲突亦有蔓延之势，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外日效应正在扩散。在埃及参与巴勒斯坦问题峰会的泽俊说，中方将继续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继续与各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泽俊说，中国呼吁尽快召开更多权威、更有影响、更大范围的国际和会，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美国总统拜登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冲突与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以及意大利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对以色列及其自卫权的支持，但亦都敦促以色列遵守国际人道法并保护平民。声明又对两名人质获释表示欢迎，又呼吁立即释放所有剩余人质。同属七国集团成员的日本没有参与会议，暂时不清楚原因。拜登之前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白宫说双方确认向加沙提供重要援助会持续。拜登当日亦都同教宗方济各通话，双方讨论防止中东地区局势升级，并努力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必要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新界区嘅封路。较早前大埔区安埔路去大园村方向近安泰路的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了，所有封路重开。另外都提提大家一些重阳节的封路了。在屯门区直至到今晚的7点钟，屯门清新径以及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苑的通道会暂时封闭。另外介乎涌浪路至到真咀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的一段林湾路会暂时封闭的。而在和合石由现在直至到5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以及和合石坟场入面的所有通道会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都有不少的改道措施，驾驶的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都同大家跟进翻隧道情况，依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而家智能家居嘅看护其实已经去到一个咩嘅水平呢？ 医疗科技最前线。 咁其实而家好多长者都用手机啦，咁我哋希望配合我哋帮佢写嘅一啲应用程式啦，通过手机咧可以快速将啲数据咧传到去后边嘅服务单位啦，帮佢哋去快速去跟进咁样咯。 CIBS 节目《医疗科技最前线》，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到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今晚听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不是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 今晚7:35，港台电视31。 Trick or treat？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作为三个女女的妈妈，我其实最期待是带二女出街，因为我上年问她，你想万圣节扮什么出街啊？我一心想着啲基本的公主啊、独角兽啊，又甚至乎是卡通人物，她竟然告诉我，她要扮风，呼一声咁，简直吵到阿妈都不知道怎么办。究竟今年她又会想扮什么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要做啲乜嘢呢？就係、是、學習一下演講嘅技巧啊。係、 哦、 啦，大家有冇啲演講嘅經驗呢？ 演講經驗呢就 少啲囉， 又唔係話特別多嘅。但譬如CIBS 啦、即係我哋嘅社區參與廣播啦，咁有啲係即係分享一下到底廣播嗰啲嘢嘅，有啲係親子嘅、有啲呢就係啲日本文化嘅talk 嚟嘅，咁都可以同大家即係share 俾大家咁樣嗰啲囉，嗰啲 event 都有嘅， 即係都係叫做大膽啲呀。我估 Vicky 一陣會講啲技巧啦，但係你問到我呢，一講嗰個演講呢，就即刻覺得係啲國家元首呀、係啲上市公司主席呀嗰啲呀接出嚟呢。我哋有請林泳儀女士呢致歡迎形词啊，有情嗰啲咁样，我自己又觉得好遥远。不过你话净系演讲呢两个字咧，其实细个就反而玩过一个比赛嘅。嗰时校际朗诵节有个即席演讲比赛咧，其实小弟都有攞奖啊吓，咁啊都系开心。不过真系好远古嘅时代啦，咁啊何必攞翻出嚟讲？但系调翻转头，即系你话人大咗，反而真系未试过演讲咯。 嗯， 系细个反而讲得多啫。譬如 我反而细个冇乜， 系咩？你 睇过多啲啊？细个 咁啊？唔系。冇乜机会， 系啊， 系啊， 可能好动啲咧，即系文静 啲 啱佢。 之后会 继 续多啲噶啦， 可能传承落去俾小朋友咧。有啲咩嘅演讲技巧可以注意一下咧？大家 系啦、可能讲演讲咧，大家就会觉得好远距离啊，系咪？咁其实有啲咧打工仔咧，佢哋都要 present 噶嘛，present 佢个报告啊， 即系个 PowerPoint 要个 PP 要做得好， 系啦。咁你都要去讲解俾大家听，究竟呢一页系发生紧啲咩事？你要介绍俾人听，可能你个设计系点样噶嘛？咁、可能呢一个部分咧都属。於係一個演講嘅成分啦。 喂，而家嗰啲 PowerPoint 咧做得好霹靂噶啦，即係入邊有間 animation 啦， 聲音啊， 啲片咧又攝咗入去啦，即係去廣告咁樣嘅。 我成日覺得如果你 ChatGPT 咧，可以加一個功能咧，係幫你製作埋 PowerPoint 咧，其實個月費咧 應該得嘅喎。 佢幫你寫咗啲字，但係咧你始終嗰啲字咧。都要轉翻，即係我自己用嗰個 AI 程式啦、就要即係 copy and paste 翻落去嗰個 PowerPoint 嗰、那個，即係因為 PowerPoint 係另一個軟件嚟啊嘛，即係你由 A 軟件要copy and paste 落去有個 B 軟件咯。 嗯， 但係暫時我就未揾到一款咧。 你有冇試過叫個 AI 自己 gen 個 PowerPoint 嘅 folder 出嚟？你話要 include 埋呢一個嘅 animation， 會唔會係因為關於設計事咧 ？PowerPoint 其實都屬於設計噶嘛， 屬於 我唔知係關於設計定還是關於個錢事，可能我自己 付费唔够啊，即系意思系咩？你咁人哋 要你货金啊？ 喂，佢都分几个档次噶嘛？你一个免费版，你梗系可以帮你解答一下日常生活嘅嘢，或者可以问二十条问题咁先算啦。但系如果你要去到用人工智能帮你做某啲嘢，或者写个 PowerPoint 出嚟，可能你要 upgrade 个月费咯，即系可能讲紧九美金一个月嘅，你先可以做到嘅。 同九十蚊美金一个月嘅， 系啦，类似系咁啦。即系我又冇考量到，同埋自己又未翻去学员入边咧。即系如果你俾我而家系学生哥咧，我一定试下付费去用呢一样嘢，系比较便捷啲啊。我唔系觉得佢要一劳永逸，我乜都唔做啊。但系嗰一样嘢，首先揼一个靓嘅 PowerPoint 咧。系好难噶， 需要时间。 咁而一个靓嘅 PowerPoint 咧，咁啊亦都可以带动嗰个叫讲者啊。咁佢咧喺个 talk 嘅时候咧，系可以更加有步骤，因为佢唔需要记啊嘛。其实佢一路揿紧嘅时候咧，佢就不断啲 guideline 就出紧嚟，亦都好靠佢喺嗰刻就靠佢自己个经验。加埋啲文字去到分享，我覺得係咁樣嘅。 即係聽嗰個咧，其實除咗我聽個講者講得動唔動聽之外咧，如果有埋 PowerPoint 做得好靚啲嘅話咧，我係雙重吸收緊嘅嘛。我可能就會更加記得。好啦，咁講翻講者，啱啱咧就係話，講者究竟講得吸唔吸引咧？其實肢體語言咧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究竟你企出嚟講嘢，你係閃閃縮縮啊，會可能好似我哋平時讀心術都有話，你係耷低個頭啊，你好冇自信啦、啊，定係還是唔係？你一舉手一個頭足。一个头一转身，你就已经好吸引到人嚟讲嘢咧。呢一个都系好重要，就系可以俾人知道啊，你够唔够自信咧？咁呢一个咧就系演讲都需要学习嘅地方。同埋咧，第二个就系讲嘢千祈错咗唔好惊。其实而家咧到我开麦咧，都会有阵时都会好紧张嘅。一讲错，一讲错咗咧，自己都会好紧张，好怯一怯咁样。咁但系原来咧，当你企上个台度嘅时候，就好似个演员咁样，讲错咗唔紧要。Show must go。 讲错咗都唔系唔紧要，讲错咗咪之后修正，系啦，或者修正翻啦。特别做电台有阵时，我估我哋都可能有啲口误啦，或者即系讲错咗一啲嘅字眼啊，或者一啲团体嘅名，咁咪之后修正翻咯。咁都唔想嘅。咁我估有关方面都系大人不记 小人 过咁样咯。 系啦，咁嚟演讲啊，就会同观众有互动咧，就更加好啦。因为要留意观众的反应，究竟你讲紧呢一样嘢吸唔吸引到佢咧？佢嘅身体语言啦，佢可能有冇点头啦，定系佢系玩紧手机咧？你都要留意住观众嘅反应。咁呢一啲咧都系一啲演讲嘅技巧嚟嘅，同埋时间都好重要。演讲有阵时我哋都会好怕噶，读书嘅时候啊，校长唔好讲咁耐。 系啊，因为人嘅专注力咧系好有限嘅，特别系去咗咧大家一个科技嘅年代咧，点解成日话啲 YouTube 片咧要三四分钟就完咧？系只要你长过咧八分钟咧，已经会冇人睇咯。除非你话啊，嗰八分钟系好有技术含量嘅，或者咧咩叫技术含量？当股票市场咁先算。哇，嗰八分钟咧全部都系讲啲哇点样升值嘅，教你点样可以由100蚊变做 直头好似股票必胜法咁样， 类似系啦。咁当然冇呢件事噶啦，冇呢件事啦。不过嗰八分钟如果真系有嗰个金钱啊，同埋个技术含量系咁充足，先可以叫做吸引到你眼球咯。如果唔系，正正常常你讲一个古仔，点解啲人要将两个钟头嘅一部电影浓缩到四五分钟去讲啫？点解要有电影解说啫？就系佢将最精华嘅抽出嚟。先可以做到个四五分钟讲个古仔唔闷啊嘛， 简而精啊， 系啊，即系意思系咁咯，咁所以即系大家太长唔系好事嚟，等于我哋做广播都系太长咁样讲唔系好事， 播首歌会好， 所以系时候我哋听一听啲环节咧，翻嚟我哋再讲过啊吓。 生活入面总会遇到一啲好笑嘅事，你会点反应呢？系哈哈大笑定系微微一笑？究竟边一种笑法令人深刻印象一啲？想唔想知？就等孔益船船仔转头话你知。夜时太忙做自己，发发晒所有嘅怒气，抒发白衬你马先力马啲废话，仲写得清楚个转机。阿东车反正冇帮助，一堆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No way， 我会继续斗硬气。You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I'm okay， 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Yeah， 无聊麻烦人真的是 so away。好冇你 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go away， 退到 go away， 加一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接客 go away。变就变，接触体通通 gotta twist no beat。I'm not a kid， 青春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叹息。深深地个叹息，可抵挡一切攻击。使乜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go away。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go away。退到 go away， gotta celebrate。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go away。 根据巴西心理学家莎拉同埋奥塔研究过，原来大声咁样笑系会比微笑俾人一种更加深刻嘅印象，因为哈哈大笑嘅反应越大咧，就越表现出你嘅感同身受。例如当我哋分享一啲好笑嘅事嘅时候，如果对方愿意笑，我哋就会觉得好开心，因为当你大笑嘅时候，就等于接收咗对方嘅信息啦。你明确嘅反应可以预防误解。相反咧，微笑就变得比较模棱两可，容易产生误会。所以当一个人希望可以增强同特定对象嘅联系需求，通常都会凝视住对方或者露出笑容同对方攀谈。呢一种亦都可以称为依恋关系，亦即系代表有意增进翻彼此嘅亲密关系。英国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兼心理学家鲍比曾经讲过，人欢笑其实是为了留住对方的心，而笑容可以说是一种代表性的依恋行为，希望可以令对方产生兴趣。当然啦，如果对方是一个生性严谨而且沟通又力求准确无误的人，那可能你就算有心展露笑容都可能笑不出了。如果对方的话题不好笑，你都可以试下讲一些笑话，讲下自己的失败经验，放松下气氛，这样就可以散播欢笑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我哋同鱼最大嘅分别系咩呢？喺隻眼上面 我哋冇腮，好多嘅都冇鱼鳞，冇腮。虽然咧有嗰啲 Aquaman 啊，水行侠， 佢真系好嘢喎佢。即系如果真嘅话，当然系啦。咁啊，如果同鱼倾偈啦，我都觉得犀利。咁啊，我哋如果就隻眼咧，好多时形容人嘅时候咧，就中意话佢，哇！你即系死鱼眼咁啊，又有呢一种嘅讲法啦。 系 有啲朋友咧，就因为会眨眼眨得犀利嘅。我細個眨眼犀利啲嘅，咁唔知點解，可能隻眼 乾 啦，淚水唔夠啦咁樣，或者有陣時眼瞓都會影響到呢個眨眼嘅次數嘅。 反而咧，見有啲細路仔咧，成日 捽眼 睛啊，係點樣？點解會咁嘅咧？好多細路仔都係咁啊， 可能隻眼乾啊，呢啲都有啲原因嘅。 對於女仔嚟講，見到大家係咁捽眼咧，就有個擔心，就係好容易令到隻眼。啲皮啊，系啊，出晒嚟啊，因为你松咗嘛，就好容易有眼纹啊。 咁点啊？唔捽啦？ 忍住咯，或者你真系轻轻按一按咁样咯。 做女仔真系惨， 男仔都惨嘅。男仔都可以贪靓嘅，系啦， 好彩我唔系好贪靓嘅男仔。好啦，咁啊，眨眼嘅次数咧， 其實某程度上亦都可以睇到一個人嗰個嘅心理狀態， 嗯、 或者佢所講嘅説話到底嗰個可信程度係有幾多嘅。 哦，啲人係咪就係話咩擘大眼 講 大話，唔眨眼係咪？ 係啦。咁我哋就有呢个讲法啦。咁但我哋睇返呢，其实眨眼嘅次数呢就因人而异啦。咁当然我哋喺正常情况底下，即係我都唔特别讲，就係话係咪眼干啊、眼瞓啊呢啲影响咗呢个判断。咁如果你係一个读心师嘅话呢，你本身都应该知道个人系咪眼瞓㗎啦。 係啦、啊。因为睇你嘅样乌眉瞌睡。 就知你眼瞓。 打晒喊路。 睇 冇 红筋先。 喺呢个时候如果你眨眼眨得多，我梗系知道你系因为眼瞓啦。咁但如果要緊精精神神嘅话呢、嗯、其实你睇佢眨眼次数呢，其实都可以略知一二嘅、 嗯。 好啦。咁一般人嚟讲啦，咁成年男性一分钟眨眼呢其实系有20至30次嘅。係、啦 ,20 松啲啦，我哋咁諗啦。成年女性一分钟眨眼呢就系大概15次。即系男男性咧眨眼次数根据翻统计咧、嗯，原来系会多少少。 太密咧真系唔得，特别系我哋自己做幕前咧。如果你、嗯、我估小白啊 Vicky 啊，我自己做、有阵时做幕前啊，访问一啲嘉宾咧，佢系咁眨眼咧，其实都喺个 cam 啊，即系镜头面前咧， 系唔好睇， 系唔好睇。 嗯、 我哋尝试咧都喺镜头面前咧少啲去眨眼睛。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 只眼会感觉上咧系精神啲嘅， 系 因为唔好俾人哋咁容易捕捉得，特别。嘅镜头啦，有阵时你唔知佢 crop 咗啲画面出嚟，咁啊 crop 你成日眨眼嘅话咧，就一 crop 就你黑埋咗只眼， 同埋你成日嗰啲大头一机转二机嗰啲咧，即系你又要拧少少望咧，其实你眨眼嘅空间咧唔太多噶，老实讲。 同埋我想分享就系因为拍嘢咧，有阵时都真系攰嘅，眼睛真系攰嘅。你以为自己灯度好大咧，其实你真系睇翻个大头咧，你会见到只眼咧，同埋你会皱眉啊。当你一攰嘅时候，因为你干，但系你又唔想控制自己唔好眨咁多，就会好容易系皱咗眉。 咁 一个系 我自己。咁点先可以改善呢个问题咧？ 滴眼 药水，滴眼药水。Okay, 前一日唔好咁夜瞓。 系呢、這个真系有啲帮助。 啲稿背好啲咯，尽量一剔过啦。 咖啡 系尽量一剔过啦， 系啊， 系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太晒，眨眼眨得多，咁嗰啲冇办法啦，你就戴翻副眼镜啦。好啦，咁有啲心理专家咧，就曾经咧喺一啲叫做辩论比赛嗰度咧，就分析过嗰啲嘅辩论嘅人嘅。 系 咁嗰啲人咧，佢哋亦都喺某一啲嘅议题上面发现咧，系一去到特别敏感嘅议题，佢哋眨眼嘅次数原来。是会有所改变的。咁、呢个就好明显就睇得到，就是原来佢哋会因为嗰个心情紧张同埋个脑袋嗰个转速呢，而某程度上影响咗佢哋嗰个眼睛个眨眼次数。咁、就代表咗其实佢哋身体某一啲嘢喺度运作緊，包括就是有一种特别嘅思考或者係一啲特别嘅难题。当佢哋遇到嘅时候嗰、那个眨眼次数亦都会多咗。从而喺心理学嚟讲呢，原来代表佢哋紧张咗，因为佢哋对于呢一件事咧个 focus 系要强咗。好啦，咁啊眨眼嘅次数亦都咧就系同一个叫做紧张嘅指标咧，就系因为呢啲嘅连结咧就扯上咗关系。咁啊断定出眨眼嘅次数越多，表示咧越系紧张同埋不安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啲读心思嘅话，佢就会睇一个人嘅眼睛嘅时间咧，就可以慢慢衡量得到佢眼睛眨眼嗰种微妙嘅变化，从而了解到呢一个人，就算佢肢体动作做得好好都好啦，咁都可以知道佢入边咧个心入边算系偏向紧张啊，定还是而家系就算唔紧张都多咗咧去到思考噶。 系 好啦，咁如果突然之间发觉嗰个频密嘅次数系强咗嘅话啦，咁亦都有表示就系可能佢唔想涉及呢一个嘅话题。 想逃避 系有少少想可能转话题嘅感觉啦。咁以性格嚟讲啦，有一种叫做 A 型人格嘅、A 型人格嘅意思咧，个特征即系话对于达成目标咧系非常之积极，工作时咧精力充沛等等，咁可以话咧系富有野心啦，喜好竞争，做事咧亦都系不过未必系全部好周密啊吓，咁啊有啲撞下撞下咁样嘅，具攻击性嘅人咧，其实佢哋咧。以 A 型人格嚟讲咧，佢哋咧就有偏向经常眨眼嘅倾向， 哦、 即系代表佢哋对好多事咧容易咧就有个转数喺度，思考一下到底我应该点样处理，从而得到最多嘅利益嘅。 系咁，我估今日咧心机旁边你咧仲系摊喺张床嗰度， 系啦，眯埋紧只眼， 唔止眨眼，好似眯埋眼添啊！ 咁好啦。 在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势中的战斗，不知。 此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 幸艺有呢首作品《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神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喺我哋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嘅环节入面啦，继续呢就邀请到慈威幽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 Tammy 喺度。早晨 Tammy。 早晨小白。 我自己呢喺同小朋友出街嘅时候啦，好多时都会叫佢呢就帮手，即係想练大胆啊、 嗯 例如去饮茶嘅时候叫人帮手攞啲嘢啦，又或者係帮人有啲提供服务啦，咁样都会叫小朋友呢就自己主动啲出去嘅。咁佢初头梗係会驚青啦，咁但係做多一两次之后发觉原来出面啲人真係唔係好恶㗎咗，唔会闹佢喎，咁佢亦都肯越嚟越多尝试。咁但係有阵时呢无可厚非，小朋友真係会忘记咗讲一个字，就係唔该或者多谢。咁佢每一次即係譬如食嘢咁样，就算人攞点心过嚟，我都要同佢讲，你记得同返姐姐讲唔该呀，讲多谢呀咁样。咁而狗姐先至係建立到佢有呢个 concept。 但系都唔系次次得噶，有阵时佢忘记咗，我都会望住佢，咁佢都已经醒目噶啦，会即刻搵翻一个人讲：，唔该晒你攞嘢俾我。咁其实礼貌对于小朋友嚟讲咧，我觉得要训练佢有礼貌，唔系想象之中咁容易，系唔系咧？ 如果讲紧我哋都讲嘅，即系小朋友任何嘅品格咧，最好嘅学习其实就系身教啦。当年 系啊， 即系我谂系父母喺平日里边，其实点样去对待每一个遇到嘅陌生人，啊，即系爸爸妈妈有冇讲多谢啊，或者爸爸妈妈有冇去帮帮手啊，即系啦。咁其实都系小朋友都看在眼内嘅，系啦。咁所以我哋除咗系口头上去要求小朋友啊讲多谢、讲唔该之后咧，我谂最重要嘅就系嗰个感染啊，即系身边嘅人能唔能够带到呢一种嘅习惯、呢一种嘅气氛俾佢咁样咯。 其实小朋友咧识得感恩咧，其实唔单止就净系得到一啲物资，然后识得讲多谢，或者得到一啲服务去到讲多谢，其实中间仲有好多训练到佢嘅，就系可以譬如原来呢个世界上亦都唔系话每一样嘢系奉旨俾到佢，其实呢一样嘢都系好重要，要令到佢哋学识 嘅。系啊，不过咧我哋好多时候呢啲家长都有个迷思嘅，即系会觉得咧，阿姑娘你哋讲好嘅亲子关系系小朋友即系成长里边好重要嘅基石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哋都会变得系好容易系有求必应咗，系啦。点解咁讲咧？我 系啊，开声啊，有好多时啲小朋友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咧特别系呢一代嘅小朋友，好多家长同我哋讲翻咧，佢哋以前成长嘅环境咧，好多嘢都缺。咁而家既然我自己有咁嘅条件嘅时候，我当然想满足佢啦，我都唔想佢过好似我以前咁苦嘅生活咁样，系啦，咁就变咗系我哋都好容易有个心情就系想要满足佢，咁我有个妈妈咧，佢更加令我深印象，佢做啲乜嘢咧？有个小朋友咧，佢想买过一部电话咁样啦，咁但系佢而家用紧嗰部咧，其实买咗无耐嘅啫，可能都系大半年嘅啫，咁但系咧， 咁都仲系好新型号， 好新型号啊，咁但系佢就扭妈妈买啦，咁仲要睇中系即系有消费券嘅时候，就想要妈妈即系买个部位， 精明眼嚟嗰个小朋友， 系啊， 呢方面都好值得鼓掌， 好醒目咁 样。系 咯，咁但系咧，妈妈之前同我讲就其实佢唔系好想买嘅，因为始终唔系用咗好耐，咁同埋嗰笔钱其实对佢屋企嚟讲都几重要。咁但系我下次再见到个妈妈嘅时候，个妈妈就同我讲，佢都系买咗。 哎呀，点解失手啊？ 因为佢阿女同佢讲咧，周围嘅同学仔都用最新嘅电话，咁所以妈妈就都有个考虑，或者都想阿女女可能在学校嗰个生活啊，或者去想去开心咁样啦。咁但我哋都讲嘅就系，如果我哋成日都有求必应咗俾小朋友咧，其实系好难让小朋友有一种感恩嘅心。点解咁讲咧？我用我爸爸为例子，我爸爸嗰个年代佢哋成日都讲噶嘛，佢哋好识得珍惜啊。咁但系点解咧？咁点解个分别喺边？ 因为咩都冇咯，开头就系、 是。因为咩都冇。所有嘢其实好得来不易嘅时候咧，佢哋对好少嘅嘢都会好珍而重之咁。好似我嗰次屋企重新买咗个钟咁样，咁但系我爸爸就话啊旧嗰个钟仲用得，点解你要买咧？咁就系讲紧佢哋嗰个年代嗰个思维同我哋其实系好唔一样咁样咯。咁所以如果想小朋友感恩咧，我谂第一样其实系不能够做到系有求必应，因为我哋将个标准拉到咁高，咁拉到咁高嘅时候，佢就会觉得你有一日俾唔到咁高佢咧，其实系你嘅问题，而唔系我嘅问题。 哇，咁啊变翻小朋友 blame 我噶咯。 系啊，咁就嚟感恩就好远啦。 系，咁仲有啲咩？如果想小朋友学识感恩嘅，要注意嘅嘢咧？ 第二个我觉得，如果想小朋友识感恩嘅，我哋唔能够服侍得太过周到。吓，点解讲服侍周到咧？ 即系当佢少爷公主咁样就唔得啦。 系啊，我以前有个家长又系，佢都几服侍周到嘅。佢有一次佢嚟见我咧，佢成身都即系身水身汗咯。咁我就问佢啊，你去咗边度嚟啊？佢就话咧，佢行咗三间餐厅，买咗三个早餐，翻去俾佢三个小朋友。 哇！ 系啦，即系大嗰个想食 A， 细二嗰个想食 B， 咁啊细嗰个想食 C， 系 咁就跟住我就吓，咁你点解唔一间餐厅卖晒就算咯？咁佢就话因为小朋友想咯。咁我嘅理解就其实服侍得都好周到， 系 咁但系点解服侍周到同感恩有咩关系？就系、是、好多时候家长会讲，其实佢几时能够感恩呢？就系、是、佢自己成为父母之后，佢自己成为父母之后，即系知道好多嘢都唔容易啊！ 哇，阴公啊，到时家长自己都白头发出埋啦，佢先识得感恩，到时真系迟啦。 系啊，但系就系、是但系就可能家长自己经历咗，就系知道作为人父母唔容易，佢知道嗰份辛苦，咁佢先至会感恩啊嘛。 系 咁，但系如果我哋服侍得咁周到嘅时候，小朋友都。 唔知 你辛苦，系啊，佢点知你走三间餐厅嗰种辛苦咧？点知你身水身汗嗰种辛苦咧？咁佢唔知你辛苦嘅时候，佢又谈何感恩咧？佢、感恩啲乜嘢咧？ 去到呢啲位咧，如果我自己处理嘅方法咧、可能真系会直接讲。如果你话嗰间铺头两间，譬如 A、B 两间餐厅系真系黐住邻居咁，咁我觉得都可以即系买多少少选择俾佢哋嘅。但如果你话要搞到自己身水身汗，我谂我真系会直接同小朋友讲咧。如果我要去买多第二间嘅话咧，我可能要行好远啊，好唔方便啊，咁爸爸都会好攰。其实直接同小朋友讲系咪都有一个几可行嘅办法，但可以俾佢成长啊。 好好啊，其实好多时候咧，父母系唔会同小朋友讲自己嘅辛苦，但我哋就会觉得其实都不妨同小朋友讲你嘅辛苦，因为都真系唔容易啊嘛。 系啊， 系啊，咁佢先至能够即系一点一滴咁样去体会爸爸妈妈嘅辛苦，或者佢去同理他人啊。我谂呢一个系一个同理心嘅建立都好重要咁样。 我自己咧好多時同小朋友溝通咧，就會話俾佢聽，其實如果你要呢一樣嘢嘅話咧，爸爸需要做啲乜嘢？例如可能要繼續翻工賺錢啦，又或者需要儲錢啦，又或者需要搞到自己身水身汗先做到某一樣嘢佢想要嘅。咁我會同佢講，如果你真係中意嘅，爸爸都會好努力去達成你想要幾樣嘢。但係你自己就要諗下，其實爸爸對你嘅付出係啲乜嘢？咁佢講得出嘅話咧，咁佢都開始會唔係好想咁堅持嘅，因為佢真係會明白咗中間嗰種嘅情理，咁我諗呢個亦都係一個家長肯自己放低自己嘅身段，就唔係話喂我係爸媽，所有嘢你唔使知嘅，我講你就做啦。我諗仲有好多父母係咪會用呢個方法同小朋友溝通？ 會啊，可能有時同埋佢哋要去承認自己可能啊買件玩具要好努力嘅時候，可能自己都未必咁容易過得到去咁樣，係啦。又或者係啊，即係同小朋友講咁辛苦，其實佢都唔明白。但我哋就講即係如果你想小朋友能夠有一個感恩嘅心，除咗即係唔好咁服侍周到啦，唔好咁有求必應咧，其實讓佢去知道你嘅辛苦，或者讓佢知道每一樣嘢得來不易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過程嚟嘅。 呢樣嘢我好俾心機做啊， 係啊，所以好好， 即係又唔好講到自己好辛苦咁，但係要話俾佢聽，其實我都係經過好努力嗰陣先至可以有好多嘢同佢有個連結啊，或者俾到佢啊，咁要佢明白咯。小朋友明㗎，即係我自己都有一個家長，我都有爸爸，其實我同佢講完之後，佢係明嘅。咁我諗其實大部分嘅小朋友都一樣會明白。咁啊，呢啲就千祈唔好服侍得太過周到、即係錫佢係緊要嘅，但唔使話變去縱佢啊嚇。好，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ammy， 好， 拜拜， 唔該曬小白。 今日都是放假，不过不是暑假。作品名字叫做下一个暑假，唱的有中游美，同大家睇睇嘅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的东照东北风，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仍然正生效。25度气温，相对湿度 77%。 晨光追踪31。 嚟到星期一重阳节假期嘅朝头早啊，放下假，梗系谂下睇咩电视啦。咁呢个时候就请嚟港台电视31嘅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继续带俾大家有呢个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咁啊，主持人啊 ，Becky 李碧琪咧，继续带大家咧去 周圍去揾下呢個香港嘅特色老店，嗰啲係餐廳食肆又好，商店又好，等大家咧領略下香港嗰啲老店嘅不老嘅傳奇啊！咁啊，今集咧個題目叫做一代宗師，講緊咧唔係得一位嘅，一代宗師成二有兩位，一位咧就做鞋嘅，一位咧就做西裝嘅。咁啊，佢會講咩咧？先同大家講下做鞋嗰位，做鞋嗰間老店咧叫做高和。高和咧喺1920年咧喺上海已经开业噶啦， 哇，好耐历史 喎、啊！冇错，佢做鞋做皮鞋嘅，咁、哦、啊做西装背嗰啲皮鞋，咁啊手工好精湛，精湛到点咧？精湛到好多名人都系佢嘅老主顾，包括边几位咧？包括建筑家顾月明，包括写小说嘅金庸，同埋咧包玉刚都系佢嘅长期嘅客人。咁啊，大家想即系当然都知道啦。佢哋揀得呢一個做鞋嘅師傅咧，一定有佢嘅手藝係好高啦。咁想知道啊，今晚要留意一下佢嘅手勢有幾勁。咁另外一位頭先有講過做西裝啦，咁啊做洋服嗰間鋪頭咧叫做亞文興昌，佢歷史再耐啲，佢超過100年噶啦已經。 哇！ 係啦。 哇！今次揀嘅都係啲都好耐老店嚟喎。 百年老店。頭先嗰個做鞋都1920年都將近100年。係啦，咁呢一個亞文興昌做洋服嘅咧。都係犀利，佢嗰啲客人咧，嗰啲客户咧，都係好大名嘅，包括咩咧？政商界嗰啲大佬啊，又有成哥啊，李嘉誠啦、 哇、 李國寶啦，等等都係佢哋多年嘅客人，即係佢幫阿成哥去做西裝嘅。大家想知道阿成哥嗰個裁縫師傅嘅手藝有幾高咧？記得今晚留意下7:35《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啊！ 誒、哎，好特別喎、哦！今次呢兩間鋪咧，係咪主理嘅客人都係男士啊？ 系啊，但系主持人阿 Becky 李碧琪女士嚟噶嘛，佢都会做女士嘅鞋噶，即系嗰啲系啦，配翻洋服嘅鞋系点样做咧？今晚节目佢可以睇一睇啊！ 冇错，尤其是我啦，我自己对于皮鞋，尤其是即系可能好似人手做咁样，或者有间铺咧，我即刻谂起一套电影就系、是《岁月神偷》啊！ 哦， 系啊，咁啊，阿爸爸系顶鞋噶嘛？ 冇错， 我就觉得哇，好有老香港嗰一种情怀喺度。咁尤其是或者做西装咧，咁我当然啦，对于西装真系不甚了解，因为始终自己唔会着。咁但系呢个时候睇多啲节目咧，识多啲样嘢系嘛，识多样嘢究竟啊，一个好嘅西装点做，一个好嘅皮鞋点做嘅时候咧，大家有兴趣同我一样咧，咁就一定要睇今晚7:35嘅《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啦。去到8:00嘅大师对谈，今日最后一集喎，今次系讲啲咩咧？ 嗱，咁啊，最后一集我哋睇咗咁多集，呢一集嘅大师对谈都同大家讲下中国历史上诗词歌赋，即系从文学角度咁样睇。 系啊， 咁 啊，今集最后一集 系啦，咁啊，去嚟到最后今季嘅最后一集啦。咁啊，题目叫做《恋曲1991》，咁啊，讲紧乜嘢咧？即系讲紧1991年啊，1991年嘅广东流行曲啊。咁啊，系啦，咁啊，上一集我哋咧有睇过，朋友都记得噶啦。咁啊，系讲紧呢个好多年前国语流行曲。咁啊，今集翻返去我哋香港讲粤语流行曲，从文学角度去睇。咁点解两位大师咧会拣咗1991年咧？因为喺我哋眼中咧，嗰一年啊系呢个香港粤语歌乃至系呢个香港华语歌曲发展好有意思嗰一年。点解咁话咧？就系、是、当时咧。刚刚啊，谭校长啊，哥哥张国荣啊，妹姐梅艳芳啱啱退下火线，咁就四大天王啦，叶倩文、林忆莲、王菲等等歌手咧，就开始升咗上去领导乐坛嘅地位。咁系一个交接期，咁啊，亦都系曲风好大分别嘅一个转捩点啊。咁所以咧，佢哋今晚就会从1991年嘅粤语曲，即系从文学角度欣赏佢哋嘅歌曲，欣赏佢哋嘅歌词。咁啊，大家。都有興趣睇下，認識多啲呢一方面嘅朋友咧，記得今晚8:00留意《大師對談》今季最後一集啦 嚇。哇！呢個節目咧，係由之前古代開始講到而家再近少少嘅一啲靚嘅香港流行曲嘅詞啦。阿昌，你有冇話特別中意邊一首歌嘅詞嘅咧？ 哇！我真係細個真係聽好多四大天王大嘅，係、 哦、 啊，即係我係拉邊都聽到下嘅，所以好多四大天王嗰啲歌我都係。我都系好唱得出嘅， 对，系， 但系因为我当时细个啊，我好多时咧就念口簧咁样唱，即系冇好认真咁样抡嗰啲词。而家大咗咧，我反而会听翻，即系譬如啦，黎明黎天王啊，Leon咧，佢会翻唱翻自己当年嘅歌噶嘛。 系啊， 我而家先开始重新认真研究理解佢哋嗰种词。 佢细细得好靓噶，嗰阵时 系啊系啊，我曾经睇过一个专栏作家讲咧，佢话好多时阿黎明嘅歌词咧，当年已经俾佢一个感觉，就系、是、一个孤独嘅都市感啊。 哦、oh, ，OK， 我而家都仲理解紧黎明嘅歌同孤独嘅都市感系乜嘢一回事。咁希望我今晚两位大师会同我讲下啦。咁我都好期待呢个节目嘅。 冇错，咁大家如果同阿祥一样啊，有兴趣睇下孤独嘅都市感系啲咩咧，就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嘅大师对谈啦。去到十点半嘅无极飞行，今次系去咗边度咧？ 嗱，今次系带大家飞到去呢个巴西，去到呢个亚马逊森林。咁啊，话说咧。亚马逊雨林咧就有一个别号嘅，叫做地球之肺啊，因为佢嘅雨林提供咗人类大量嘅氧气，但系好可惜啦，好多非法嘅伐木者啦，同埋非法嘅淘金业咧，就令到嗰个当地嗰啲雨林咧受尽破坏。嗱，咁今集嘅主角咧，费兰道啊，佢都系揸飞机嘅，佢曾经都系呢一方面嘅帮凶。佢做过啲乜咧？佢揸住佢嗰个螺旋桨飞机咧，专门去帮嗰啲非法淘金者啊，运送嗰啲物资，即系唔止运黄金、运工具等等。咁啊，但系咧，佢而家眼见咧，佢揸飞机经过好多热带雨林咧，光秃秃啊，咁啊，好多雨林满目疮痍，当地嘅原住民咧都受到咧水银嘅威胁，因为好多时佢哋用到水银去开发呢啲嘢，咁、受到水银嘅威胁，咁啊，佢决定赎罪，佢做咗啲乜咧？佢揸住佢嗰架飛機咧，去佢嗰架螺旋桨飛機咧，去到呢個保護呢個亞馬遜雨林，參加呢個保衛戰。實際做緊咩咧？實際啊，譬如咧，佢會監察呢個森林被砍伐嘅情況啦。嗱，唔好以為大家真係當係哨兵咁樣望下喎。嗰啲非法砍伐木者咧，佢哋持槍嘅，佢隨時會 哇好惡喎咁樣。 係啊，佢見到佢哋即係見到阿費蘭道揸住架飛機喺上空監察佢咧，佢真係會開槍嘅。唔係講笑， 咁係真係有生命危險喎、 啊。係啊，咁另外啦，佢亦都咧做咗呢個空中嘅救護車，因為亞馬遜雨林唔係咁方便陸路或者水路去嘅。咁咧佢就會揸住佢嗰架飛機咧去運送緊急嘅醫療物資。嗱、近期嗰個新冠疫情，佢都有份打呢個抗疫戰㗎。咁想知道多啲阿費蘭道做嗰啲咩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無極飛行啊！ 哇，呢、這個轉變幾得意喎！即係由話我冇啊賺錢啦，去到後面發現、其實保護呢一個叢林啦，保護翻當地嘅環境先係最重要。 係啊，佢改邪歸正啊！大家俾個機會佢啊！ 冇錯，咁去到後面啊，係咪港台電視32有得睇亞殘運 呢？好啦，咁啊由今晚開始咧，去到呢個亞殘運嘅尾聲咧，我哋港台電視32咧都會帶大家全程直擊呢個亞殘運嘅精華項目。港台電視32每個晚上啊9:30咧都帶俾大家有亞殘運直擊，睇翻當日有啲乜嘢精華，有啲乜嘢我哋嘅香港運動員咧有精彩嘅演出。咁啊，大家記得要留意支持下我哋運動員啊！ 冇错，咁啊过完呢一个重阳节假期咧，我哋就听日再见啦，长，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重阳节，政府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纪念仪式，悼念在1941至1945二战期间为保卫香港捐躯的人。仪式朝早8:00举行，现场先升起国旗、区旗并奏唱国歌，其后出席的嘉宾默哀两分钟表达追思。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出席仪式的不同代表先后致献花圈。出席儀式的嘉賓還包括政府高級官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中央駐港機構代表、宗教領袖、原東江中隊、港澳是港九獨立大隊成員和退伍軍人團體等。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廣東汕頭市南澳沿海域在凌晨3:20發生5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說，這次地震震央位於汕頭東面大約71公里，即是香港東北偏東約350公里。天文台也接獲數名市民報告說感受到輕微震動，震動維持幾秒， 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為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即是室內有感，類似小型貨車駛過的震動。阿根廷舉行大選，代表自由前進黨的極右候選人米萊伊將會同執政中間偏左執政聯盟的經濟部長馬薩進入第二輪投票。總統府秘書長說，在首輪投票中以點算的大約七成半選票當中，馬薩得到 35.9% 的選票，米萊伊就得票率是三成。選民要投票產生新一屆總統和副總統，以及43個南方共同市場議會議員、130個國會眾議員和24個國會參議員。投票在當地星期日早上8點開始，傍晚6點結束。為保障大選順利進行，阿根廷全國出動大約86000個軍警維持秩序。杭州亞殘運第一金產生，國家隊代表謝武三在獨木舟女子單人皮艇 KL 一級決賽贏得冠軍。在東京殘奧會得第五的謝武三，決賽面對來自日本、伊朗和印度的代表，最終以55.478秒的時間率先衝過終點，較亞軍的日本選手快大約12秒，伊朗代表得第三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依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在新界区，都提提大家啦，大埔区有跑步测试，由而家直至到11点钟，介乎科技大道东以及白石角海滨长廊之间的一段科园路西行的一段行人路会暂时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另外都提提大家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啦，喺将军澳由而家直至到8点钟，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会暂时封闭。另外喺钻石山由而家直至到6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道，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同埋中电变电站之间嘅一段，以及钻石山殡仪馆旁通往狮身堂的通道，旭学里以及部分的旭华街会暂时封闭，而一带都会有改道措施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去调景岭、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荃湾惠泉路惠泉体育馆去石围角，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Hong Kong Top 10 本周推介 新出版的唱片 Autumn Variations 轻易打上英国大碟榜的冠军宝座，全世界都咁鍾意佢啊。 Ed Sheeran We were long way from home Haven't seen you in so long But it all came back in one moment And the year started cold But I didn't notice it all And we found there's a room we're both inGet Chinese food in small white boxes Live the life we saw in Friends Your room, it barely fits the mattress Wake up, leave for work again The wind wind, it seems to blow right through us. Down jackets are the trend, the rush of rushing deep into love.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over the beta to the fifth floor aisle. Ring on the buzzer, then you'll be right down. I wish time would freeze. Dungarees over the hoodie, we're out. Feet are 3 feet off the ground. Lost in love and we don't wanna be found. It's just you and me. 呢首歌嘅题材，你谂起当年咧 Sting 嘅一首 Englishman in New York 啊，今次咧就系 English Girl in American Town 啊，上升两级至第八位 Ed Sheeran American Tow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林志伟同何亚平两人终成眷属。林志伟妈妈一直都睇唔上何亚平，觉得就算高攀唔到江家，都起码要揾个门当户对嘅。究竟系边个帮林志伟搞得掂呢头亲事呢？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延续港队喺杭州亚运嘅奋斗同胜利。香港残疾运动员迎战杭州亚残运，为香港的殊荣打拼，在场上搏尽无悔，发挥无畏无惧的体育精神。10月22号至10月28号，港台电视32和大家一起全程直击第四届杭州亚残运，见证残疾运动员的奋力和拼搏。 Trick or treat， 我是风骚化为人的瑞瑞李丽瑞啊！ 哇，万圣节的话我梗是要跟我家人扮靓啦，最重要的就是人又靓，心情又靓。Yeah! Happy Halloween!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三十九分，又到咗系 Morning Call 嘅时间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一，所以系空中点唱嚟嘅。今日咧有三位嘅听众咧有点唱嘅噃。首先第一位咧就系单永生，佢想咧点俾 Kitty Poon， 咁就话多谢佢陪伴咗我十年，结婚之后仍然系不离不弃，永不放弃咁样嘅。咁第二位咧就系 Korea， 就系要点俾阿 John 嘅，佢就祝阿 John 有美好嘅前途，中年追梦要成功， 中年追梦要成功。系啦，咁似嗰啲好声音嗰啲咁样 系应该系就咁听落去。 希望阿 John 就有一个美好嘅前途啦，好似佢咁样点唱咁样讲。 系 咁系，无论去到几多岁都好嘅，有梦都仍然可以追嘅，系咪？咁跟住第三位亦都系最后一位啦，就系利伦就点俾佢太太，佢就话咧想点嘅 message 咧就系、是。一生一世共患难，相信咧佢都系想多谢太太嘅。 嗯，哇，咁几好喎、啊！呢、這个空中点唱咧，就系喺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嗰度咧，只要你留个靓言咧，咁、主持人就会读出嚟啦。咁但系咧。日常生活入面咧，逢星期一至五咧都會有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啊聽眾朋友咧可以打個電話嚟啦。如果有啲開心事同我哋分享，或者叫做結婚又好啊，近排都係結婚嘅旺季喎，即係好多朋友仔都選擇喺 秋天嘅時候涼涼地， 你都係做過新娘子， 都唔想都明白大熱天時喺度咁樣， 你又驚， 所以我都係秋季咯。 系啊，因为秋天啊，选择去分假啦，咁啊，嫁娶嘅旺季，当然即系有公开系开心，但系调翻转头一样嘢就系、是，啲兄弟姊妹咧都好着力噶、 嗯， 你见啲兄弟朝头早咧又要啊晨早咁样将自己嘅车洗到立立令咁样，帮你 担抬抬， 做花车， 黐晒公仔啊、丝带啊咁样， 系啦， 即系唔话得啊！ 啲姊妹又要化妆，又唔可以靓过， 系啊， 新娘子 难度几高咧？你话 系啦， 系啊，着鞋其实都系噶， 本身个个都靓， 唔好高过新娘子。 哦，呢个系规定嚟噶。咁、如果 你 本身 高咧？ 咁你都平底鞋咯， 我山东人嚟嘅， 睇下唔系最紧要，其实系睇下个新娘子介唔介意， 好大件事咁样， 系啊， 睇下新娘子介唔介意， 唔介意嘅，香港好多时都唔介意嘅、 啊， 我见有啲姊妹群又好性感，性感过件新娘衫嘅， 个婚纱， 个婚纱 又短系咪？ 我成日都见到呢一样嘢，系啊，咁啱 啦，呢啲系摆到明就系新娘子啊，为自己姊妹谋求幸福啦， 系啊， 你哋嗱，我啊拍咗码头噶啦，你哋。就逐个逐个咧就系啊，要出货啦！ 啲兄弟都要出货 嘅。就想俾收翻封红利是系咪啊？媒人利是啊，嗰啲系咪啊？ 系啊，冇错冇错，呢啲纯粹主持人搞下笑啦。咁总之，婚嫁旺季，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啦。今日早上带嚟呢一首作品啦，都系 Danny 陈百强嘅《深爱着你》。 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过你在哪。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其中一啲最簡單嘅餸菜呢，如果想整得好食呢，其實只要多少少嘅技巧呢，就已經可以將啲味道做得更加濃郁，而唔使你就下下就加多啲鹽落去，咁就當係鹹咗咁樣嘅。 今日呢好多朋友仔都未必會選擇出街食㗎， 因為要歇一歇啦。 係歇一歇，同埋如果真係春秋二祭呢，有啲朋友仔都去掃墓啊，或者叫做叫做係啦，總之登高啊咩都好啦，總之你嗰啲商業活動，咁你拜祭都會整條燒肉啊，整半隻 雞啊， 半隻雞啊，一隻雞啊嗰啲咁嘅嘢。 你 通常你係咯，跟住之後你就可能喺酒樓嗰度加工再食，或者就係夜晚黑夜嘅時候食埋佢咯。即係好常常就會發生呢一件事。 係啊， 所以今日都聽下小白究竟煮乜餸好。 係啦，今日整呢一個餸咧係非常之簡單嘅家常便飯菜式，就係呢一個嘅叫做炒番茄啦。咁啊，番茄亦都可以加蛋啦。咁我哋番茄燉蛋咁樣做呢一個嘅餸菜。系啦，咁但系点解话其实个个都识整啦？咁有啲咩分别咧？咁样好多时咧，大家就会发现咧，喺你煮番茄嘅过程入边咧，咁啊，当然番茄就你一切佢就出水啦。咁原来喺番茄出水嘅过程入边咧，佢已经将好多嘅番茄嘅鲜味咧流走咗， 系 唔小心地流走咗。而你因为洗砧板嘅时候洗走埋嗰啲番茄嗰啲汁同埋精华，咁嗰啲其实某程度上亦都系 好嘢嚟嘅， 佢嘅味道嚟嘅，系啦。咁所以你咪番茄，你咪会觉得，好似番茄唔够鲜咁样，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嘅。好啦，咁如果你要处理呢一个嘅办法咧，有啲咩计仔咧？咁啊，梗系有啦。咁啊，先准备咧就系、是。當然要準備番茄啦，咁你個番茄咧買咗喺街市買咗翻嚟之後咧，你就唔需要咧就特別去到處理嘅，你只係需要做一個步驟，就係將個番茄咧就放入嗰個冰格嗰個位置，係啊，即係冰到佢硬曬嗰個冰格。冇錯啦，係啦，因為我哋好多時咧，番茄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佢會流失佢水分啊嘛，咁你就用冰封咗個番茄咧，就將佢咧就徹底將個水分鎖住咗。 哦，好啦，硬咗， 咁你就將 呢個好重要啊！你講到番茄咧， 嚇點啊？系你之爱啊！ 福冈嘅名物嚟，我好多朋友都话咧、 哦，士多啤梨又系名物啦。 去福冈咧，一定要喺某一间餐厅咧食一个冻嘅番茄。 哦， 佢话嗰个番茄系基本上 又系冰镇番茄咁样。 总之个烹调方法系好普通嘅个番茄，但系你就系、是、总之食完之后咧，你就会挂住想念住福冈咁样。 我、哦、不过其实番茄咧，如果你话就咁生嘅番茄， 系 你可以有啲食法咧，就譬如你将佢切片。 系 切片，然之后咧，咁有两种食法嘅，两种都几极端嘅。一种落砂糖， 哦， 白砂糖，你会发觉其实都几啱细路仔食嘅。另外一种咧，大人食嘅咧就放盐，咁一人可能斟酌啲嘅，我只要放可能特别嘅，譬如海盐咁样，或者要系搵问某一个地方嘅海盐咁，咁呢个就适随尊便啦。咁一人就中意咧，譬如喺啲居酒屋啊，嗰啲居酒屋伊萨卡亚入边咧，佢哋都中意用呢一种咧番茄加盐嘅食法。咁然后就譬如当系助酒啊咁样，其实都有人用呢一种方法去到食嘅，系啦。咁呢个适随尊便。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一个番茄炖蛋啦。好啦。將啲番茄就放咗入冰格入邊先啦，咁啊當你雪到冰曬啦，咁啊然之後你就拎翻出嚟啦，你發覺啲番茄真係好似兩嚿冰喎，砰砰砰咁樣喎，拋落去真係砰砰砰，係啦，雪到硬曬噶，咁然後咧，當你要烹調佢之前咧，你就將個番茄開盆水。咁啊，當係沖一沖佢又好，或者放喺入面咧浸佢幾分鐘， 會溶咗嘅又 唔會冇咁快溶，冇咁快溶。我就係要佢唔好咁快溶呢一個嘅效果，因為你放咗入去個水入面之後，你拎翻出嚟咧，你嗰個番茄皮咧就好似成衣咁樣嘅， 係 你好容易就可以將佢剝咗出嚟。咁、然後咧，你就會發現個番茄心咧、番茄肉咧，就已經好簡單就俾你取即係攞出嚟啦。 係 係啦，個定就掹走佢啦，當然係、好啦。 咁幾好喎、因為有啲人就教係綠滾水，咁樣就摸個衣啦咁樣。咁但係綠滾水成日都會辣親手啦。咁、如果我想煮呢個餸，或者我知道我聽日我要食番茄嘅、 你擺入冰格先啦。 係啦，瞓覺之前擺咗入冰格先。 係啦，即係正如啲人運動，運動之後咧，有啲人話熱敷，有啲人話凍敷，其實兩個唔同效果嘅。 係 番茄都係一樣。 冇錯啦。 即系热敷同冻敷，其实好多时候咧受伤咧都系要冻敷 嘅。一受伤咧，即刻冻敷 就冻敷 噶。咁但系如果你话之后要增加血液循环， 系啊， 热敷系啦，所以系唔同方法嘅。 讲呢个真系今日真系要安排揼一揼只脚仔先 啦。梗系啦， 所以好痛我而家只脚啊，行都行唔到。头先咧我有三分钟时间去心爱着你嘅时候，谂住去个小解啦。我跑两步，我真系好痛啊！你唔能够想象到我今日用无比嘅意志先可以翻到工 啊！ 唔系呢个讲笑， 唔该工作。 所以补充下啲维他命 C 都系啱数嘅。 咁啊，番茄煮热咗之后咧，可以增加个茄红素啦。咁所以呢个就系热食啊。虽然我哋用冻嘅方法去到处理，好啦，咁你得翻嗰个番茄肉啦，咁啊已经冰咗噶啦。咁啊，呢个就要家长做啦，因为你就要将个番茄咧就切片先。首先咧就将个番茄切一半。好啦，切咗一半咧，咁佢系冰嚟嘅，咁你就将佢切咗一半之后咧，就尽量将佢切细嚿啲，咁又唔需要话真系要切到芝麻咁细嘅，咁起码一粒粒大嚿少少，譬如一个手指头一截咁样，咁啊大，咁呢个 size 就应该系 OK 噶啦。咁你发觉切嘅时候咧，会出现个情况，所以番茄汁唔会流出嚟。 吓，点解咧？ 因为冰咗， 我已经冰咗啦。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就将啲番茄已经准备好啦。咁啊个镬咧都要准备啦，加啲油先。 系 加啲油咧就放啲洋葱，放一炸洋葱落，洋葱就切粒啦。放咗啲洋葱落去之后咧，就再加蒜片。然后咧就将头先嗰啲冰嘅番茄咧，一次过倒晒落个 pan 嗰度。倒晒落 pan 嗰度，你又加热啦。咁啊一路炒嘅时候咧，你又发觉咧啲水分。喺呢个时候就出嚟啦，喺呢个时候出嚟啦，咁嗰啲水分咧系好香浓郁嘅番茄味嚟嘅，因为番茄水平时流走咗嗰啲咧，你而家都我嚟煮餸啊嘛，咁所以个番茄味咧就特别系浓郁，可以做到呢个位啦。好，咁你再加多轻轻地加少少盐啊、糖啊、调下味啊、黑胡椒，再加多少少水，然后咧就慢火就煮佢大概十分钟左右，佢就已经起晒啵啵啵啵啵咁样啦。然后你咧就喺呢个时候就攞四只嘅鸡蛋，或者你自己中意三只四只啦，就放就咁放上去啫，就由到自己煮多一阵，咁佢就会慢慢喺个 pan 入边咧，就形成咗一个四粒唔同嘅鸡蛋，即系似系荷包蛋咁嘅形状。咁但系佢咧就慢慢你煮熟咗之后咧，就好似半熟嘅鸡蛋咁样，再放埋葱花上去，咁你就发觉一个好香嘅浓郁番茄炖蛋就完成啦。 几靓喎！呢一个咧，你就咁听落去咧，即系真系好似咧日本嗰啲西式餐厅啊嗰种嘅方法， 即 系佢好靓嘅，即系个摆盘啊或者个色彩好缤纷嘅咁样，咁啊可以跟下小白学下呢一味餸系点样煮呗。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琴日咧，我放工之后咧，就因为两三点咁样啦，咁因为未食 lunch 嘅，咁我就去咗食咗个午饭咁样啦。咁好啦好啦，到夜晚七八点嘅时候咧，我就觉得都唔好肚饿啊，咁我就饮个汤就算啦咁样。好啦，到九十点嘅时候要上床瞓觉时候，开始有啲唔系好掂啦，想食嘢，咁啊唔理啦，咁我梗系唔，我会好坚持，我就同自己讲唔好，我为咗身形或者我为咗今日， 我都你同埋船仔都真系瘦啊， 打货 系你真系瘦啊， 呢啲有苦自己知，有脂肪都系自己知嘅啫。好啦，咁我坚持啊，继续碌下碌下电话，谂住自己碌下碌下就可以瞓啦。咁我平时咧就好中意睇唔同嘅短片， 咁我成日同自己讲，其实我都好饱咁样。有个专家讲过就系嗌饱唔见我嘛， 即系自己个 大脑系咪啊？ 系啊，因为你又唔可以用嗰个方法，就系咁灌水灌到自己又饱。咁因为如果你会影响睡眠质素，会 水中毒啊， 会薯薯啦。 我就系有饮水啊，出去，跟住我都饮完水翻上床，继续喺度碌电话啦。我平时咧瞓觉之前暖水，系啦，咁我就冇饮。 嗰时个老师话饮热牛奶嘛， 有啲人都有咁样讲嘅，咁但系我冇啊，屋企冇啊，咁我就继续碌电话啦。咁平时我系好中意咧瞓觉之前就系睇一啲人哋食嘢嘅片啦，好中意睇。咁我即刻飞啦，飞飞飞。咁我见到咧有啲系砌模型，我又好中意睇模型。嘅片，唔系噶，我飞走咯，所以我就睇模型，因为我平时咧都中意睇砌模型。 都唔使飞走嘅，你下边其实 交叉 系咯， 系唔使交叉。你譬如揿一个串流平台啦，咁佢下边有好多拣噶嘛，即你通常睇佢上边呢个栏目有全部啦、直播啦、游戏啦咁样噶嘛，咁有订阅项目等等啦。其实你可以拣个订阅项目，你揿入去咧，可以拣啲同你订阅项目唔同嘅嘢去睇嘅，或者你可以喺上面碌咧，呢度有啲。什麼新推 新推荐，你譬如揿新推荐先，系啦，先睇嗰啲嘢咯。 系咁，我又冇喎，咁我又继续喺度睇砌模型嘅片。 而家砌模型唔系睇砌模型噶， 砌模型嘅片佢竟然砌个面包店出嚟俾我，咁我开始又继续肚饿啦，咁我又继续碌碌碌。 咁得意 啊！但系好靓噶，我都有照睇完，因为佢做得好细致嘅， 好疗愈啊！睇人砌模型其实都 系啦，咁啊继续碌碌碌碌啦，顶唔顺啦，都系最后，我最后都系出去开咗个即食面，录咗半个嚟食。 咁一早。好啊，食 系啦， 你有咁 事 啊？你有屋企人可以叫屋企人分担噶嘛？叫屋企人喂，帮我食半个啊，咁样。 我就咁拍开咗，第二个就摆半个就摆入雪柜咁样。系咁我上网喺度睇啦，点解我肚饿嘅时候， 即食面拍完一半个，你会挤雪柜嘅？ 系啊， 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人又可以叫做唔会有系啦，保都啱嘅，可以唔会。 但 系旧 面本身都干咗 嘅 喎， 旧 面本身都干嘅喎。 唔知我次次都系咁， 每人唔同啦，有多人都系，有多人都系乜都摆入雪柜嘅， 或者有啲人会摆喺一啲大箱入 边。系啊，即系譬如你有啲人都系乜嘢水果都系摆入雪柜。 有冇听过咧？ 我唔中意个唔中意冻冰冰嘅水果。 有冇听过冷冻嘅技术系可以将啲味道咧就消灭呢个理论啦？ 有， 所以有啲人咧。我 friend 嚟噶吓，我都劝多次劝佢唔好咁做噶啦。听众听完就算啦吓，你将嗰啲自己嗰啲袜啊，或者系嗰啲牛仔裤，特别牛仔裤，因为着啊嘛，佢又惊有味，挤入雪柜入边。 好核突喎，好似有啲核突喎。 系啊，所以听完就算啦。 佢系咪个别有第二个雪柜系放装衫嘅先？ 喺边度咁多雪柜啊？ 不过雪柜咧都几襟用嘅，即系佢24小时 雪 柜 都 几 好 系啊嘛。 其实雪柜都好辛苦喎， 雪柜都好辛苦。 佢要俾个叻雪柜先得。 雪柜咁多种家电入边咧， 冇得休息嘅喎。 佢冇得休息。咁当然你电视都系一个pre-open 嘅状态啦。 但系雪柜真系 working 嘅喎， 系啊，因为你电视有粒红点，其实都系扮做紧。嘢啊，其实都智能电视啦。咁但系雪柜真系24小时帮你工作紧， 勤劳嘅象征 系啊，好叻啊！ 佢生出嚟属牛， 有啲细细个嘅雪柜噶嘛，好轻嘅，就系放几个生果， 或者 放 几罐嘢饮， 系啦，净系放几罐嘢饮噶嘛。咁我觉得嗰啲又可以摆裤佢中意啦， 系 啦，喜欢啦，大家自己处理啦，系啦。咁但系讲翻呢一个咧，原来宵夜点解我哋？食冇食嘢啊？點解個好似個肚咧凍冰冰咁樣？就算飲咗暖水，都好似爭咁啲咧。原來都關於我哋咧身體上面有冇分泌一啲褪黑色素嘅。咁原來食咗嘢之後咧，就會有一啲嘅色氨酸嘅食物咧，令到我哋嘅大腦產生咗呢一啲嘅血清素，從而令到我哋增加褪黑色素，所以就會好瞓啲。所以下次唔好覺得減肥啊，要食嘢噶，食少少都 食多啲啦嚇。食得是福， 系啦，冇错。咁啊，大家今日 系假期快乐啊，食嘢啦。 节目完咗之后都要食嘢。